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星期一翻工，零舍轻松，我系小张张， 欢迎小杨杨归来，我系小瑞， 系欢迎李丽瑞马老师Michael 大女，我系小杨杨，我翻嚟啦，耶、 yeah! yeah! ！你记得个门口喺边度啦嘛？ 记得，但系你系边位啊？ 我唔记得咗你，睇死！ 我都唔记得啊，我点会唔记得你啊？ 咁系啦，点会唔记得你啊？我抬咗几多嘢翻嚟俾你啊？ 啊！ 之后你接埋风骚快活人啊，三个小时， 耶！ 有薄雾嘅，今日早晚天气清凉，初时沿岸有薄雾，晚上骤雨会减少，吹和缓至清嘅北风。听朝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啊。早上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同埋有两阵雨嘅。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嘅风骚爆人，10点到晏昼1点。 挂住你啊，小羊羊。嗱，咁呢个 quiz 科咧，今日齐人啦。咁你又是一阵间嗰个古古啊，学古文啊，咁啊多翻呢位学生啦。咁不如你啊，学生，你讲下你呢、這个。学诶呢个游学团，游学团去咗边 系 游学团。 嗱，其实咧就本身点解会无啦接个旅行俾自己咧？话说咧就因为我三月即系上个礼拜咧就去咗云南度拍摄，都系代表香港电台去拍摄嘅。咁我本身咧就谂住，拍完啊嘛，咁啊不如 stay behind 玩四五日啦喺云南度，因为其实云南好大好靓嘅。咁、但我哋拍摄咧始终时间有限咧，只可以去部分嘅景点，有好多自己上网做 research 嗰啲地方咧系去唔到、或者其实我 系交通太远， 系啦，又交通太远，同埋咧，云南系一个省啦。其实我系想去埋贵州啊、四川啊， 食 佢哋嘅嘢，或者睇佢哋风景。因为我中意嗰啲文化深度游多啲嘅、我唔系好中意去嗰啲大型商场啊，去 clubs 啊啲朋友话，不如去饮酒啊。我唔系去唔中意去嗰啲，我中意去啲文化深度游嘅。咁、所以咧。就本身就留咗呢個空檔去旅行嘅，咁但係咧，因為我哋香港電台係一個、政府機構啦，咁所以咧佢哋有個規矩就係你唔可以完咗工作咧、又繼續 stay behind， 即係變相就好似覺得將機票咧就好似送咗你去玩咁樣，咁就唔得嘅。咁所以我又跟翻個規矩，因為我都係新啦，我都好少咁樣出 trip 咁樣做嘢，都 stay behind。咁所以就既然都留咗個時間俾自己啦，留咗四五日，咁、就不如揀個地方去啦。咁我都 係 翻咗嚟香港先嘅，咁、就休息一下，休息咗一晚度啦，執咗個行李夾，咁、就去咗邊度咧？去咗邊度咧？ 係喂，咁都叫休息，休息一晚。 休息一晚翻嚟，見下媽媽，飲下媽媽嘅靚湯， 都幾好㗎啦，都幾開心㗎。咁、 就再出發，咁就最後咧，其實諗咗好多地方嘅，可以分享一下先。又去又諗過去越南嘅富國島啦、又去呢個泰國嘅蘇梅島啦，因為我想去真係。因為我覺得 relax 我就係啦，冇錯。係 咪一個人啊？ 陽光係一個人，因為咧個時間實在太隔攝 ，weekdays， 同埋我係臨時臨急嘅，所以係。本身有一對情侶係可以去，但最後因為可能佢揀嘅地方佢唔中意啊，咁、我最後揀咗去邊咧？我就揀咗去菲律賓嘅 Cebu， 係啦， 蘇毛 係蘇毛。咁但係咧，我想講點解我頭先話富國島咧、蘇梅島最後都唔去咧？大家覺得點解原因？我唔去嘅地方唔係蘇毛都成日落雨 㗎。点解啊？ 点解唔去？我明明好中意去富国岛，好中意苏梅岛嘅。 苏梅近， 唔系 嗰啲飞机班次， 冇错，飞机班次。原来唔知点解咧，好多岛嘅地方咧，佢哋个飞机班次咧飞成17-20个钟， 冇可能。 真系我 search 晒。 蘇梅點會係啊？ 係啊，如果唔係我 直飛 啊 嘛， 就係我諗嗰個唔係叫直飛噶啦，佢要去某個地方度轉機又要等咧， 一定要去。 我即係加埋嗰啲 十個 鐘，加埋嗰啲等嘅時間。 我以為你話喺度飛 飛就唔係啦，如果直航飛， 你有17个钟嘅話，你去歐洲啦，傻。 咪就係咯，咁所以我就冇去到。咁但係其實去蘇梅咧，如果我直接去飛咧，其實都好似都要12-13个钟嘅，系啦， 苏梅都要， 系啦。咁但系咧，我最后就哇，真系谂咗好耐。点解我最后又想去菲律宾咧？一嚟阳光与海滩啦，二嚟就系、咁算啦，我就当去飞咗第一转去马尼拉先。咁、我又好似 stay 咗一日半到啦， 系。 咁之后先再去飞苏。 即系你都有一日半就喺出面行嘅，就 出面行啊，亦都真系要 book 间酒店要 瞓一晚嘅。 咁、但系因为我对马尼拉我冇乜感觉嘅、我就系对啲岛有哇好开心啊嗰种感觉。咁、但系冇办法啦，为咗要迎合嗰班机嘅航班，咁所以都马尼拉一日。咁就翻嚟嘅時候咧，又喺宿務翻翻馬尼拉，又馬尼拉翻翻嚟香港咯。咁喺五日做曬，所以其實我真正玩咧，我諗三日多鬆。 中間係嗰啲交通時間， 中間交通時間， 咁都幾開心咯。 亦都比我想象中，我覺得可以再開心啲就係咩咧？個陽光可以再燦爛啲咯。去到有陽光嘅，但係都有啲雲咁樣。 你好中意有陽光㗎？我覺得其實佢好似一棵植物。 係啊，我成日都 係有陽光吸收陽光咧，佢就開心㗎。 吸收陽光啲人，我都覺得係正能量。 係嘅，算係好人，中意曬。太陽嘅人咯， 因為如果譬如我落機啦，琴晚一翻到嚟，哇，有14， 琴晚啦， 有14度啦，之後又今日又落雨，我覺得哇， 突然之間好似兩個世界咁啊， 兩個世界同埋我心情都兩個心情。 我嗰邊幾多度啊？ 嗰邊30几度， 普遍都30几，係普遍都30几㗎，係啊， 好快㗎啦，喺香港。 同埋去蘇木就去係咁玩佢啲浮潛咯，底下睇下啲魚啊，去下啲海灘啊， 唔係咩樽㗎嘛。 唔係咩樽嘅，唔係咩樽嘅， 浮潛啫， 浮潛啫。 但係好中意個 resort， 個、resort 好靚。 如果你得幾日嘅話，你一定係要將嗰啲錢擺喺你住嗰度好靚嘅地方，你就已經夠啦。 其實嗱，你話好貴又唔係好貴。千零挨近2000蚊一晚，咁但 係咁咪貴咯。 但係嗰個 resort 真係好靚，我覺得香港唔止你而家香港求其一間四五星，即係四星啦， 酒店都千零蚊咯。 嗱，如果你可能你留喺嗰個地方成四五日嘅話，你就覺得好貴噶啦嘛。 但 係 因為我就 但係如果你得三日，我嘅意思就係咁啦，你就要住一個好靚嘅 villa 或者一個 resort。咁你嘅就你淨係喺裏面嘅，喺附近嗰度，你幾日你就會覺得好滿足啦，啱唔啱啊？ 差電啊，乜都唔諗。 有冇帶本書去睇啊？ 咁啊冇，但我都要有。睇下戲我都有即係搭飛機又睇戲啊，搭緊車又睇戲啊。 嗯， 因為今日我哋都要介紹電影啊。 當然啦，好多好好嘅電影。咁樣，咁啊好開心啊！知道你因為咁樣唞咗，係啊，最緊要係因為都知道你攰嘅，係啊，做一輪又做咁多嘢，係咪？係咯。 但係我都繼續希望多啲工作㗎。咁就 work hard play。 冇人冇人話你 唔 係咁㗎， 你一直話攰啊、辛苦啊，人哋就會哦咁啊，唔好揾你做嘢咯，唔好啊。我唔辛苦， 又啱你呢个思维又啱，系 继续好多 工作，唔好抱怨， 系 侧边 嘅人见到你咁样嘅话，我 你 误 会咗啦，误会。 我你想饮咩汤啊？煲啖汤嚟饮啊？ 唔使，你只要喺我身边就得噶啦。 得啦，你哋今日情侣装，间间将你情侣装 啲 衫系啦，就嚟拎出嚟啦。好啊，非常好，欢迎你回归。 系啦， 系啦， 心系你，心系大哥，我冇离开过噶。 非常好啊！ 系大家丰收富人噶， 系好。 做乜嘢？唔好 冇啊！唔知点啊？ 继续，喂，好，继续我哋节目吓。咁啊，其实咧，我想问大家咧，你嗱，你去嗰度有冇食下宿雾嘅特别嘅地道嘅嘢啊？虽然咧，你可能话嗰度都冇乜特别嘢吓。 嗱，应该 你有冇去发掘？上次发掘下啦，你行下啲大街小巷啊，我有时会见到嘅嗰啲地道人食紧啲乜嘢，我都想尝试。 有冇烤鸡啊？ 有烤鸡，有烤好多师傅 系啦， 同埋因为我自己去到嘅時候我突然之間先諗到，係你平時香港好少聽人講話，喂，不如我哋食菲律賓菜咯，係咪啊？都冇乜咁 少㗎。 咁所以其實我腦海入面冇乜特別嘅菲律賓好 typical 嘅一啲 cuisine。咁但係咧，我去呢幾日咧，我成日日日都飲嘅就係飲咩咧？有隻叫 calamansi 嘅一隻 calamansi 一隻類似，如果中文譯做係叫做金桔啊。 哦， 金桔水，嗰啲金桔水係咁，佢係成個炸出嚟俾你飲，溝檸檬，好好飲，排毒啦，又抗氧化啦，阿蘭聽到就覺得哇，好開心啊咁樣， 係啦。你介紹美食嘅就金桔水，你會唔會實在太過令人感到好似冇嘢食，冇特別嘢食， 有特別嘢食，但 係 嗰啲烤嘅海鮮，但係嗰啲特別嘢食，我唔覺得係，一睇到就好似係菲律賓，唔會覺得，即係譬如你泰國會去嗰啲嗰啲咩啊？ 喺街 邊 嗰度 啊，但我去嗰個resort， 我好中意食嗰個兜嘢就係咩？佢好多隻乳豬，切乳豬嗰啲豬肉啊，好好食。我即係我諗我都未試過食過咁好食嘅乳豬嘅豬肉。佢係有肥肉啦，又有啲真係肉啦。咁但係嗰啲肉又唔鞋啦，好滑啦。哇！食咗差唔多半碟啊， 半碟咧，佢皮脆唔脆㗎？ 佢唔係脆嘅，都係淋淋地咁樣，油油地咁樣，咁即係有好多三文魚啊，咁但我都唔敢食太多三文魚。 其實喺啲地方咧食呢啲地道嘢幾好嘅，但我試過有一次即係中咗一招咧，就係喺你講嗰啲咧露天位好多咧有啲冰上鋪好多海鮮嘅，其實睇咧個感覺好正嘅。你知唔知邊啲啊？即係出邊有啲露天攤，所有啲龍蝦， 我哋街嗰啲 store 街嗰啲嗰啲冰雪就鋪曬喺度，我食咗一隻。龍蝦之後咧，三日都離唔開嗰個洗手間，咁所以係咯，即係呢啲地方食嘢都係要小心啲。可能我唔好彩 講起呢個，我就係、是、因為我都食好多海鮮啦。咁我係唯一街邊我真係唔食啦。但係唯一我食過海鮮咧，就係因為嗰間酒店係都幾乾淨嘅，我就夠膽食咯。同埋咧，你咁啱諗起，我有一日咧，我去出海玩浮潛嘅時候咧，有個住附近嘅島民。佢就走上嚟，好搞笑！佢菲律賓人啦，但佢係識講廣東話。我點解你識講廣東話？佢話佢朋友教佢。咁佢就捉咗海底一啲瀨尿蝦，佢即係講話瀨尿蝦、鮑魚，同埋就有海參。咁我就冇食鮑魚，我就食咗瀨尿蝦同埋海參。海參係點？我通常咧食海參咪一碟圓碟上嘅，橙橙黃黃咁樣嘅。佢係成嚿好似椰子殼咁樣切開一半。入面是什麼其實我未見過的。咁佢就攞塊細細地嘅椰子殼咧，就畢入面嗰啲 即係壽司味咁食啊。 係啊， 生嘅生食海參， 咁樣食好食。但原來一嚿海參入面得好少嘅啫，好少肉嘅啫。咁就伴隨住啲海水味，我就覺得哇，好好食，又唔貴，佢收得我。 係咪真係海參啊，傻仔？ 咁佢咩嚟？ 借你啊！ 你會借你去食？ 好彩唔係你做咗呢盤生意， 如果唔係， 你俾啲咩我食？ 咪就係咯。你识讲嘢啦，欢迎我早晨十点去到差唔多搭半，听紧香港电力第二台，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Sorry about that. Let's dance. 听紧风骚范围啦，成日谂住之后，我哋有呢个古古下学古文，当然都会讲下电影，讲下剧集，同埋喺12点钟一样会有熟女关注组。打本新闻之前，我哋有呢个黎明讲嘅呢首。朝早呢度十点廿九分，听紧啱啱啲嚟第二台，我哋有黎明咧就讲。 Sorry about that. 十点半新闻报告现在开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楼市全面设立，全国政协委员、嘉华集团副主席吕耀东在北京两会期间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辣椒撤销，市场对后市的信心增加，预料有需要人士会入市，但是他提醒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置业应该量力而为，他亦都希望楼价可以平稳发展。吕耀东相信，当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只要沟通做得好，令到大家理解内容，外资来香港旅游和做生意的信心会更加大。身兼银河娱乐副主席的吕耀东又说，澳门每年举办不少盛事，吸引更多家庭客，他们逗留在澳门的时间由以往不够两日延长到超过两日。他认为香港和澳门都是大湾区内城市，两地政府可以多沟通、多合作，做到一站两行。他建议香港可以兴建更多度假式酒店，吸引含金量高的商务旅客，他们可以一边做生意，一边玩乐。因应复活节假期将至，高铁由3月15号开始连续三星期加强星期五、周末和公众假期来往西九龙站和福田站的列车班次，便利两地乘客往来。港铁说，来往西九龙和福田的列车在3月15、17、 22和24号每日将会增加7对，即是14班列车，3月16、23和3月29至4月1号每日将会增加11对，即是22班列车。有关列车车飞今日起发售，新增的列车班次都适用于灵活腾即日变更车次安排，可以让乘客选择改乘。第96届奥斯卡颁奖礼大热门，奥海默本夺得多个主要奖项，包括最佳电影。基斯杜化路兰夺得最佳导演，基里安梅菲夺得最佳男主角，罗伯唐尼获颁最佳男配角。电影同时获得多个技术奖项，包括最佳剪接、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音乐。爱马史东凭住可怜的东西勇夺影后，电影夺得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和最佳服装设计三个奖。最佳女配角由电影《滞留生》多美乔伊·兰道夫夺得。最佳国际电影由英国电影《特权乐园》夺得，电影同时赢得最佳音响效果。《堕下的对证》赢得最佳原创剧本，《美式小说》夺得最佳改编剧本。宫崎骏作品《苍鹭与少年》就夺得最佳动画，《芭比芭比》主题曲夺得最佳原唱歌曲。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早晚天气清凉，初时沿岸有薄雾，夜晚骤雨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但是朝早仍然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94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34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26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6，升4.6；美团88.55，升3.85；中海油17.58，跌3.8；比亚迪股份192.7，升4.7；盈富基金16.7，升1.4；阿里巴巴72.4，升1.15；理想汽车138.3，跌6.4；京东集团97.5，升4.9；友邦保险61.9，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 日元 146.97, 瑞士法郎 0.878, 加元 1.349, 人民幣 7.192, 英鎊對美元 1.285, 歐元對美元 1.094, 澳元對美元 0.66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8704点，跌984点。港金报2035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77.76美元，卖出21,78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西隧方向，近住红十字会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红十字会嗰段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噶。咁但系后少少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咧，近住海丽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咁啊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道一段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的张译，原来仲参与咗好多拍摄构思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揾线索的戏份，就是他临场提议加只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冇错，讲到食嘢咧，每个人有唔同嘅选择啊吓。我想问大家咧，有阵时咧，你有冇听过名词叫飞边啊？ 飞边有嗰啲三文治飞边 系啦，有时有啲人咧系 面包皮， 冇错啦，即系好唔中意食嗰个硬嘅面包皮咧，就会伙计唔该，我飞咗边佢咁样。你哋会唔会？都唔中意食呢一樣嘢噶，我自己咧，我以前見過有一個朋友咧，佢每次食三文治咧，都係食剩全部啲邊嘅，即係外邊，佢一定唔食嘅。咁我而家有間中，我會食與唔食之間咧，食少少啦，但我都係麻麻地中意，因為嗰個質感咧、口感咧，係真係會硬啲嘅咁嘅樣。你哋咧，你對呢個討唔討厭啊？即係麵包嗰個邊， 一片片嗰啲麵包，我唔食嗰啲邊。 你哋唔食，你都唔食噶嘛？係咪？ 唔食係啦， 咁多年都唔食嘅。 唔食。 哦 ，OK 啦，證明出即係呢樣嘢真係好似 我一個人啫。我就雞蛋煎蛋咧就要窿邊。 又或者是那些乳豬或者是叉燒要窿嘛， 雖然有些人就說邊其實都很有營養的，但是一般人都不喜歡吃。日本呢就有一些研究，有人做了一件事叫做沒有邊麵包，雖然你可以說切我切都可以樣，但是他說切你都丟嘛，佢就係想喺一個不浪費食物嘅大前提，明唔明啊？ 因為你種出嚟、整出嚟嘅時候已經係冇邊 啦。係啦，即係佢一個個 cooking 個過程咧，已經可以令到嗰個麵包邊咧同嗰啲麵包係接近一樣嘅口感。佢咁樣咧係可以慳翻好多好多掉咗嘅麵包邊。 又啱，我細細個喺啲麵包鋪行過咧，成日都係一摞摞嗰啲竹 籮 咧，就係裝住嗰啲邊咯。我細覺得都好嘥。 嗰啲收咗嚟俾邊個食咯？ 唔知可能餵魚咯。 整成豬哨，又或者甚至乎係可以嗰陣時候有一啲嘅人，如果唔係咁有錢嘅咧，其實佢哋係揾嚟充飢嘅。 嗯， 系啊，有睇过类似系有某啲嘅演员，好似话就系冇钱要过活嘅时候，佢哋就会买呢一啲面包皮，其实就会翻到浸水，仲要浸水，发到好大，跟住搞烂佢之后，好似浆咁样，食完之后嘅话，你搵嚟饱肚嘅， 饱系 有用嘅，有人收嘅， 系，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即系起码你会有啲嘅谂法，就系唔好浪费咯，系嘛，嗱，有啲嘢咧就系比较传统啲嘅，但有啲咧就好古怪嘅，咁啊。日本咧又出咗个广告，其实都系关于食物嘅，就是、某一间嘅连锁快餐店啦，出咗三种唔同薯条味嘅香水。个广告系咁写吓，因为薯条点解会唔同味咧？你咪加咗啲咩粉嘅？有啲唔知加啲咩？ 加松露 系啦，系即系咪令到佢唔同味咯？嗱，薯条本身系冇唔同嘅， 薯条味嘅香水，于是又引起啲人嘅讨论啦。边个会想喷一啲薯条味嘅香水咧？ 马老师会唔会、啊？ 马老师你会唔会 咁中意食嘢？ 你梗系唔会啦！我惊啲人肚饿，啲人拥晒过嚟。 啲网民都 仲有得剩嘅， 啲网民都话会唔会因会引到人哋想咬你一啖咧？ 系啊，系、啊啊嗯。 但佢整咗出嚟，其实应该系有 market 佢先整出嚟。 有 gimmick 咋？ 其实到最后发现，原来都系一个薯条嘅广告。即系啲人话，好失望啊！我仲想以为真系有添咁样样，即系唔系真系有香水嘅，佢只系攞个 gimmick 搵个香水樽引你哋留意个广告啫，咁样。反而啲人会觉得好失望，真系好想试下咁样。有冇 market 咧？阿 Sarah， 你会唔会买咧？如果薯条味嘅香水， 薯条味嘅香水系咪真系其实只不过系嗰啲油益味啊？ 啊！你又講得啱，你又講得啱，因為薯條本身係冇味噶嘛， 即係油味、快餐店嗰啲 炸油嘅味道咯，點會喜歡呢？我最怕要入到嗰啲餐廳嘅就係一陣油益味，我有時會因為咁樣嘅話就唔幫襯嘅，因為尤其是你著嗰啲皮褸咧，嗰件衫係唔要得噶啦，出嚟係咪打邊爐啊？ 但係咁講喎，佢個黑松露薯條嗰時候覺得好香喎。 但是它不是黑松露嘛，如果它是黑松露香水啦， 就可以试一下。 是不是你有味道鹽劑香水都可以，如果你咁講，是不是葱香水都可以。 食物可不可以做香水呢？我真的不知道。 水檸檬那些 檸檬啫，是水果啫，食物。 即是它的意思的就是冬 菇香水、山菜香水。 又或者是咕嚕肉、咕嚕肉香水、 生炒白骨。 香水啊講緊。 香水。 糖你最重要是吃的東西嘛。不過我覺得其實你說香味這樣東西自己本人就好喜欢的。刚刚才是上个礼拜去了有一间东西，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嗯、很多时候如果大家要买一些香味的蜡烛的时候，你通常你会怎样？它会怎样的布置？就会是有那嚿香味的蜡烛、跟着给你、揭开来闻一闻，是不是？但是其实都未必能够闻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你点完之后出了来的那种味道的。那但我觉得那间东西的话就真是一个挺好的设计。那就是入了去整间东西的话，你好像一个实验室这样的。是啦，是卖香味蜡烛的。那你入到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的就是它的香味蜡烛不是摆在这里给你闻的、而是的就是香味蜡烛它们的味道它会写得清清楚楚。就啊，里面系有呢一个嘅麝香，有呢一个sandalwood， 有啲乜嘢乜嘢乜嘢，睇咧，睇完之后咧，如果你喜欢嘅话咧，佢喺侧边嗰度咧就会有一个节节。 嗯， 个支支咧就好似我哋以前咧好旧好旧嗰啲香水咁样嘅嘢，跟住咧就有一条管，上面咧就有一个嗰啲好似嗰啲罩。你就罩住個鼻嗰時候，佢個罩就 fix 死咗喺度嘅，你就擠一擠，跟住你就喺個罩嗰度聞一聞，嗰、那個就係點出嚟個香水個味道啦。係咪幾好啊？成間都係，咁、你就好似一個 lab 咁樣。 喺香港嚟嘅。 喺香港嚟嘅，咁、我就你又唔需要話有一個香水喺度，有時你咪會見到嘅就係啲香水蠟燭，佢又黐咗好多塵，跟住你聞到一次，跟住你又真真正正又聞唔到嗰陣味嘅，佢就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嚟去俾你知道究竟嗰個味道最終出嚟嘅時候係點樣嘅，咁你就喺度擠擠，跟住。闻闻，几好几好几好，又再望下咁样，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闻晒所有嘅嘢，佢有啲咖啡豆嘅、可能闻两至三个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就清一清你自己个味。 呢、這个真系好贴心啊！ 哦，呢、這个一定有嘅， 好多 好多都 有 嘅，买香水铺也有。总之你买香味嘅嘢、因为你要清一清你自己嗰个嗅觉。咁跟住你清一清个嗅觉之后，你又再闻，闻、完之后嘅话，咁跟住咧佢就话俾你知啊，如果系嘅话，你就应该最中意边一种类型嘅蜡烛嘅话，咁跟住你就可以去买啦，几、好、啊。 但 佢 入 边 啲铺头啲味道系咪有啲与众不同？ 所以就系冇啦。系、你入去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如果你要买啲香水铺又好或者点样都好咧，其实佢系用嗰啲香味嚟吸引你噶嘛、你就觉得就啊呢只味好好系咩嚟噶？咁佢就会介绍咧啊就系呢一支蜡烛，我哋而家点紧嘅就系呢支蜡烛，佢系完全冇嘅、你就好似入咗一个 lab 咁样，每一样嘢就系你自己好个人嘅一种即刻嘅体验。体验完之后嘅话，你就喜欢嘅话，你就真系买啲蜡烛。同埋我就觉得佢几得意嘅就系、仲有佢有一个 set 啦，咁咧就系一啲叫做陶瓷咁样嘅嘢嚟嘅，咁咧就系一啲香港。嘅有歷史嘅建築物，但係嗰啲嘢已經係要拆咗噶啦，佢留翻起嘅嗰啲 brick， 即係嗰啲係磚，將佢整成一嚿嚿嘅磚，你又可以咧就滴啲唔同嘅香水或者係香氛落去嘅話咧，跟住咧你就可以將啲磚一嚿一嚿砌起，好似砌你自己嘅一啲即係唔同嘅公仔咁樣，咁、你就可以砌起佢嘅話，咁就唔同嘅味道。咁、我覺得就真係幾好玩。 我覺得香水呢樣嘢真係好個人，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得？有時咧，你明明嗰只係叫香水，但你觉得 好頂唔順，即係太濃啦，或者唔知咩、嗯。我以前試過有一個女性朋友咧食飯，哇！你即係我哋會褪一褪， 好俗啊！ 佢仲好開心，新買噶，係、嗯、啊，叫毒藥啊，咁樣 叫毒藥。但係又咁講，我想講香水呢一樣嘢咧。我試過有啲朋友咧，一開始噴嘅時候咧，我麻麻地嘅，但係唔知點解咧，聞多幾次咧，又中意咗嗰隻味道嘅喎， 係 係啊， 因為中意嗰個人啊嘛， 唔係真係純粹係香水味道， 有可能㗎，有可能㗎，係啊。 香水其實咧撈落去唔同嘅人身上咧，係會有唔同嘅味道出嚟嘅。我同意你講嘅，就係我試過有一個男性，初初同我一齊做嘢嘅時候嘅話，都冇乜嘢嘅。突然之間有一日佢翻嚟嘅時候，有一種我好中意嘅香水，跟住我發覺我愛上佢。 哇！ 因為每日係啊， 即 係 其實因為 嗰 隻香水而加咗佢分。 冇錯，跟住我同佢講，我就你呢個香水喺邊度買？佢就話係佢個妹特別喺美國嗰度咧訂翻嚟嘅。跟住咧，佢就每一日佢都會噴嘅時候。我就會覺得死啦！我愛上咗呢一陣味，間唔中嘅時候，我會覺得嘅就我都愛 上 埋呢一個人咯。 會 㗎，因為一翻嚟嘅時候，你就會聞到呢一陣味，你就覺得啊，佢又喺度啦。 你就好期待佢翻嚟。 係啊， 但係有冇諗過其實你愛上個香水？ 同埋你下次聞， 我搞唔清楚， 聞到嗰種味，你係會諗翻起佢㗎啦。會唔會啊？ 聞到啦，嗰陣味我從來都冇聞過。佢嗰陣香水真係幾特別㗎。 不過 係男人。 而家譬如我不嬲都對香水冇乜研究嘅，但我買嘢送俾人咧。我都會，譬如尤其是女仔咧，我就會揀啊，不如香水，我覺得女仔係中意香水。 都 係 嘅。 香港有一間鋪頭嘅香水咧，都大牌子嘅。 嗯。 佢入邊嘅香水係我試過咧，隻隻我都好中意嘅。 嗯。 係啊。 係香港製造嘅香水。定係你講緊係 有個 D 字頭咧，嗰只咧就幾好喎、 啊， 即係你話好貴又唔係話貴到買唔起嘅，咁但係就、 哎、 都貴曬啊！但係你一樽香水都用好耐嘛，但係入邊所有嘅味道俾我試啦，我覺得哇呢只好香，嗰只好香喎，咁、我點啊？好難揀、啊。 但係佢好聰明，佢就因為咁樣啊！你知唔知佢出咗嘅就係有六支一包，跟住嘅就係細細支嘅，你就可以嘅就係可以唔同嘅香水，同埋佢可以 mix and match。有時你可能嘅就係你將呢一隻同埋另外一隻你 mix。买嘅时候，或者你喷前边就系呢一只 A， 后边就系喷 B， 系啦。当佢将全部捞埋嘅时候嘅话咧，佢就有唔同调。因为其实你知道香水嘅话，其实佢有三种噶嘛。一嚟嘅时候嘅话，你闻嘅就 系 个 top note， 中间嘅嗰阵味，同埋最后尾留喺你身体嗰种味。每一个人都有唔同。 我想前嗰批嘅朋友咁样讲，就系咁样分三个层次。我都觉得系好。好有研究啊！ 係啊，係啊， 同埋多唔知多唔多，多唔多香水可以刻自己個名，因為嗰間鋪頭就可以 話，可以 你攞埋張單就刻你個名字上次香水。 男朋友記住嚇，好好， 馬老師記住啊， 等我送俾你啲小女朋友啊！好啦，仲有十分鐘，早上十一點鐘，翻嚟會有網上情。 望常情，生活没有好与坏，岁月对每一个人都公平的，你用什么方式去生活，抱着什么心去过生活，完全可以由你自己选择。有些人感慨生活太过平淡，激不起一丝的涟漪，日复一日的轮回之中，只好得过且过。其实不是生活令你变成这样，是你令生活变成这样。热爱生命的人，生活之中永远都是充满动人的光芒。这个是精神上的支撑和引导，是永生不会磨灭的精彩。每一个人要得到理想的生活之前，都一定要经历过一些不是太理想的日子，要学会接受不是太满意的时光。纵然是这样，每日告诉自己要努力，虽然暂时看不到什么希望，都要相信自己，坚持下去。在低谷的日子，是要付出很多努力，忍受很多的孤独，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讲的时候，都会自己都被感动的日子。但愿未来的某一日，回顾起曾经的一切，你都可以坦然地说，在这些沉默艰难的时光，造就了今日最好的你。生活其实没有绝对的好或者坏，你喜欢的，适合你的，就是好。在那个可以让灵魂慢慢地滋润地活着的地方，就是最好的体验。不要在有时间的时候抱怨没钱，在有钱的时候又抱怨没时间。生命就是这样的，你要学会享受当下。享受生活不是说及时行乐，而是即时行乐。认真地对待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细节，去咀嚼它，消化它。希望由今日开始，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握你真正的幸福，不要抱怨，抱怨只会为你带来更多的负能量。幸福本来就在你掌上边，看看你能不能够好地去对待。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行，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是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啊！ 早晨早晨，今日取消点名制度， 点解啊？ 点解？因为我当你报道。 咩话？ 当佢当大家报道啊？所以 搞错啊！你今日着情侣装，你见当系舞蹈？ 你同佢一样， 好似 twins。 你咁样唔系好啱。 你叫打完斋唔要话。 系啊，做人唔可以咁绝噶。 对唔住。 嬲 嬲嬲！大家都覺得你啊， 係啊，我都拒絕造句。 然後你都咁想咁啫，曬流程。 梗 係啦，我都拒絕交功課。 乘二乘三，冇人交功課。 一盤散沙呢個課室。 因為你搞嘛， 冇辦法啦，你都係咁啦。 係啊，我 學你嘅啫嘛， 唔好大家為勢啊！ 我點 我學你嘅就係你根本就唔識得去感恩咯。係啊，咁就夠噶啦。 O K O K， 我有幾認真。 今日讲咩课题呢？今朝阿细路长问我， 系啊， 我就话今日系咩日子？ 我系咩？ 唔知咩日子啊？ 我就对我唔肯讲。 三月十一日咯， 唔系农历 啊， 农历 二月， 今日系农历几多？ 咩节日啊？ 二月初二， 系有个节日嘅，就以前农业社会嘅时候咧，呢个节日都好紧要。 嗯， 而家就梗系冇咗啦。 系 啦， 哦，记得啦， 插秧。插秧系咪？ 咩春啊嘛， 类似呢咁嘅嘢，咩立春啊嘛。 我记得我上次啊嘛，一嚟嘅时候咩春啊嘛， 嗯， 唔记得咗啦。佢讲过噶有次， 唔系有一次轻轻提过，哎，听紧提过就冇好深入咁研究。 嗯， 二月二号即系初二啊，就叫龙抬头。 龙 抬头， 你做咩头先个样有一秒钟变咗色？ 我因为我好似冇听过， 我都冇听过。 我上次讲唔系呢个嚟嘅， 系啊，好似唔系呢个。 系咪即系年年都有呢一个节？ 系啊，梗系啦， 唔系净系龙年系咪？ 系咯，我 佢嘅意思，佢意思嘅就系话，即系咪因为龙年先有龙抬头， 出年马抬头， 系啦， 猪抬头，鼠抬头，系咪嗰啲咁？ 你继续啊，继续啊， 讲咯。 讲 咯，你中 意咁样又嘥我一分钟时间， 系咩？你唔嘥我哋嘅，你嘥我哋十分钟。 教 互动 啊！ 二月二号，你觉得系咩日子啊？嗱， 农历插秧 系嗱，当然 农业社会啊嘛，应该同呢啲有关啦。 播咗， 如果唔系二月嘅初二，又系乜嘢咧？ 唔系二月嘅初二， 咩叫做唔系二月嘅初二啊？ 三月初二、四月初二系 龙耷头。 二 月就龙抬头， 三月初二，即系总之系逢初二，系咪个意思啊？ 逢 初二嘅就系新月，同月亮有关。 造牙啊， 嗯， 初二十六啊， 初二同十六系造牙， 系啊， 系咩？ 铺头啊， 哦， 定系二啫，系咪你意思？ 唔系，逢系 逢系都系 初二同埋十六，中国旧式啲铺头咧就造牙嘅，咁二月初二咧就系头牙啦。 哦， 即系第一话， 所以叫龙抬头。 唔系， 做牙嘅意思系咩啊？ 做牙嘅意思系咩？ 即系食得好啲啊？ 唔系，下个星期教你呢个。 嗱，问到佢冇准备嘅嘢啦。 哦 ，Sally。 哦， 喂，咁啊要做牙系咁噶啦， 一定系嘅。 造谣啊，即刻做牙。 你造谣啊，做一个谣，即刻。 马老师好靓仔，呢个都系重要， 重要心思， 呢个系一个事实。 吓， 抵死！你变咗啦，细路仔。 唔系啊，佢唔系靓喺呢啲位啊嘛，佢靓喺个心度啊嘛。 你睇唔到啫。 讲完 都 OK。咁样点解会有龙抬头嘅咧？梗系有故事发生噶啦。咁啊，又系唐朝啦，今次晏少少 啦，晏少少好啊。 又唔系春秋战国， 魏晋南北 系啦。咁咧嗰时咧冇则天，做乜嘢啊？你又 你啊？ 听紧咯， 冇则天， 你讲啦， 搞乜嘢啊？ 冇嘢啊，我同你笑啫嘛。 龙抬头嘛， 嗯， 冇则天而家 唐朝啊嘛， 系。哇，我觉得你两 乜嘢啊？ 快啲啦！ 你唔好嘥我时间啦， 又话嘥你时间， 呢啲唔系啊。 冇则天咧，佢啊废咗嗰个唐立周清帝。佢自己做女皇帝，系啦，咁呢个时候咧，阿玉皇大帝知道咧就好嬲喎。 天上面嗰个， 呢个系一个神话嚟嘅， 咁啊传说啊嘛，传说梗系有玉皇大帝， 咁就嬲咁点？ 勃然大怒，即系我冇搞错啊！即系 你个女人 系啦， 系啦， 咁啊就同阿打电话俾海龙王，喂，海龙王， 电话系几号啊？八个字定九个字啊？ 十一个字， 有个零五二系嘛？ 打电话俾阿海龙王嗱，因为咧以前咧龙咧就系管雨水嘅，系啊，因为佢主要其实 mainly 就喺个水里边嘅海龙王。咁啊，玉帝打电话俾阿海龙王， 啊龙唔系住喺天嘅咩？ 唔系，佢哋主要 喺海度噶， 系啊，因为佢管。水嘅系啦，因为海龙王， 即系水龙啦，呢个系， 即系你个海龙嚟噶嘛，呢个系。 打电话俾阿海龙， 搞搞佢。 海龙王就话三年唔好落雨啦，要惩罚佢。 咁啊，唔系惩罚佢，惩罚啲人。 系，咁啊，玉皇大帝佢嬲啊嘛，勃然大怒啊嘛，先我讲啦，佢一勃然大怒，可能啲。啲嗰啲決定就錯噶啦， 世界末日噶喎，三年 唔係啊， 咁你 唔係皇帝最慘啊，係啲人最慘啊。 咁你估啊海龙王知道會點啊嗱？ 唔睬佢， 唔理啦。 海龙王知道咗呢一件事， 唔會聽佢 講。即係話喂，三年準落雨，咁啊海龙王其實 唔驚，因為佢係管水噶嘛。係啊， 你估會點做啦？ 龙抬头咯，抬头嘅时候 喷水， 喷啲口水， 喷啲口水出嚟， 跟住我去滋润大地。 哦，所以就逢初二就 咩？其实佢系 一定系咁， 你都啱啱 地，系咪？ 系咩？ 咩啊？ 你都啱 啱地，一定系咁样。 佢即系怜悯，即系 苍 生， 系 啦， 好 远 苍生，就因为一个人系咪？ 于是就 发脾气就得噶啦，你 大雷雨啦。咁啊，玉帝知道你会又点做啦？ 再勃然大怒， 又勃然， 又废咗个龙王佢， 冇得废嘅。就比较石砸住佢， 砸住个海龙王， 系啊，砸住佢。即通常神话故事都系咁噶啦。 系啊系啊，孙悟空又系砸五指山啊嘛。 系啊，砸住佢又点咧？ 砸 砸住佢之后，佢要发条尾咯，发条尾之后咁，跟住佢就喐唔到，跟住其他嗰啲人就会一齐去帮佢手啦。 又 累紧石， 又累紧啦。咁啊，啲人民咧，即系苍生咧，就觉得哇，好惨啊！见到 好人嚟噶嘛， 系啊，好狼，佢唔系人嚟噶， 唔系就好人嚟噶，即系佢系好有个心地， 即系佢为咗人民受苦。 咁啊，祈求呢个玉帝宽恕佢。咁啊，玉帝知道咧，啊好啦。終於喺二月初二咧，就俾阿海龍王 抬頭啦， 係啦， 我拎咗嚿石啦， 就拎嗰嚿石啦， 咁啊， 於 是咧，於是咧，以後咧啲人咧，因為初二咧，二月初二咧，就所有嗰啲蟲啊，嗰啲蜈蚣啊，都會 出曬 頭啊， 即 係好 似其實即係驚蛰咯，驚蛰就係咁嘅意思噶嘛，就係所有嗰啲冬眠嘅嘢全部都出曬嚟啊嘛， 因為之前咧就係立春啊，雨水啊，驚蛰啊，咁啊所有嘅蟲就蒲頭啦。咁佢哋咧就要預咗二月初二嗰日咧，就仲要點啲香啊，即係又係 分 分 下嗰啲地方 啲蟲，唔好嬲海龍，因為海龍佢趴咗喺度啊嘛，跟住咪 咬 佢啊嘛。 咁但係頭先講三月初二、四月初二嗰啲咧，又 唔 係頭 先係牙啊嘛，頭先係造牙，你記錯咗啦。頭先我問你， 唔係佢冇記錯，因為我都咁諗嘅，就話其實你講咩得啦，係咪？點解一定要初二啫？ 因為嗰日頭先我。个故事讲咗啦， 个传说嚟噶嘛， 系啊， 咁你头先有讲到就系三月初二、四月初二、五月初二 都系 啊嘛，头牙嘛， 系啊， 凡係嗰啲三月初二、四月初二咧，就係、是、一路都係做。 咁同佢有冇關？同佢有冇 關？人哋只係問你呢樣嘢啫。 我引導佢啫。唔係我哋 真係真老陳，真係真得明我講嘢嘅咋？唔係我都明，係啊。但係佢都唔敢問問題啊。 同埋頭先問點解叫做牙啊嘛？嗰、那個、日子 我咪講咗下個星期咯。 係 好 冇啊，知道。 龙咁威啊！ 我都系羊抬头， 羊嘅抬大佢， 佢 又系 暴羊抬头啊！ 系我哋系双羊啊！ 双羊。 OK， 嗱，你估呢日咧有啲咩习俗啊？嗱， 好似头先咁样啦，喷洒虫水， 去龙庙 洒水。 今日喷 先讲小朋友先， 小朋友啊， 小朋友嗱，因为大地回春啦，大地 回春。OK，擦啲白色嘢个头嗰度。 泪巾 啊！ 一定系咁样， 点解啊？ 泪巾 擦啲咩啊？或者系劈嗰啲啲虫，俾个虫懵咬自己。 但系关个头事嘅， 系啊，哦，要剪头发， 剃咗头去， 系啦，龙剃头，要刮 剪头发。 咁鬼剃头咧， 净系男仔咋？ 你做乜想踢我？ 净系男仔咋？ 系啊，即系意思咧，就话啲小朋友咧嗰日咧就。 刮光佢， 因为正月唔剪头发啦，刮光晒佢。咁另外咧，嗰日咧又要准备好修心养性去读书啦。 嗯，净系嗰日啫， 玩完啦， 净系嗰日。到第二日即刻可以劈咗书包去啦。 系咪你以前读书咪好开心咯？净系得二月 三百六十五日，净系读二月初 初三已经开始冇唔使俾心机， 玩三百六十四日。 我知啦，我喜欢。 我都成日 咁开头啊。咁另外。另外咧，佢哋会食好多好多嘢食嘅，系啦， 系 点解会食呢一个水饺咧？ 因为海龙喺水里面噶嘛，浸喺里面咁样，嗰嚿嘢水饺仲要整到好似龙咁样。 嗱，累近 又累近啦， 又累近啦， 系啊，系咪噶？乜都累噶， 唔系似龙嘅乜嘢？ 似龙嘅头， 似龙嘅一个水饺， 似龙嘅身，似龙嘅尾，似龙嘅爪。你讲晒啦， 你讲晒啦， 佢仲未估中啊嘛，龙眼 啱唔啱啊？ 龙眼你直情龙揾啲龙， 听下啲似龙嘅鳞， 啱啦， 身体上嘅鳞 系啦，咁啊，点解会食面咧？ 因为似啲水啊， 长寿面，因为长寿面长命， 唔系 龙须似龙须 系啦，似龙须 似龙须， 咁点解唔食龙须糖咧？ 系啊， 系啊， 咪咯，点解唔食龙眼同龙须糖啫？直接系龙啦， 食龙眼都系龙啦， 系啊， 关我咩事啊？我又唔系糖甜啊，我定噶， 因为未嚟， 饮碗汤加浓啲佢咯，浓汤啦，饮个浓 又得，我化个浓加浓汤补 咯，浓浓咯， 咪咯。化浓啲个妆，系咯，化浓啲个妆， 系咪先？哎呀， 浓妆造句， 化浓啲个妆，一齐去音乐浓妆。 我嚟啊，我嚟，化浓啲个妆，大家一齐饮汤。 化浓啲个妆，马老师睇到眼光光。 哇， 哇，好靓啊！ 满唔满意啊？ 好， 得唔得？ 继续，好。 咁啊， 咁大人咧，净系细路咋？大人就食嗰啲饺啊， 面 就系咁多食饺， 系啊。 咁僆仔使唔使食噶？或者细路仔使唔使食噶？即系都可以食嘅，系咪？净系剃头冇嘢食啊！ 一齐食，一齐食， 一齐食。 咁你煮咗碗水饺，阿爸自己食，阿仔啊望住茄头唔好食。 咁阿仔剃咗个头啊嘛， 挂住剃。 咁阿爸都冇剃头噶， 就要准备花行啊嘛。 系咪阿爸唔使剃头噶？ 系咪先？系啊，好忙啊，抵死。 咁女仔点啊？男仔剃头，女仔剃咩啊？ 女仔唔使睇， 做啲咩冇嘢做。 旧社会都系男仔先有书读嘅，呢啲即系以前嘅嘢啊。猪头点解会食猪头咧？ 又食猪头， 又有个猪头， 系啊， 又系嗰日啊。 系， 咁食猪头啊嘛，龙同猪。 嗰日要食猪头啊，即系初二嗰日。 系啊，即系点解咧？ 猪头 发个猪头咯。食完猪头发个猪头咯。 哦，嗰啲冤猪头都系蒙蔽菩萨。 啱唔啱啊？啱唔啱啊？八个猪头都系嘅，人哋都话有呢句说话嘅。 系咪取其好意思噶？ 以形补形嘛， 系咪噶？ 啲人食猪 头，好意头噶。 系啊，即系等于你话食面，因为似龙须，因为佢哋点解食咁龙嘅身体嘅部分咧？佢哋觉得咧，因为嗰啲咧系龙抬头，佢哋咧想吸收多啲 龙嘅 龙头咧，系咪咩意思？系咪同龙有冇关系？ 有， 有关系。因为龙好中意食猪。 因為冇龍頭噶嘛，所以咪食個豬頭補下 代替佢咯。 咁你可以食牛頭噶，可以食羊頭噶，係咪先？咪咯。 豬頭係一發嘅感覺，發達。 唔係，其實 同農業社會有關， 攞個形狀似啫。同埋以前啲人咧係的確食豬好少食牛嘅。 咪形狀似咩？ 係啊，有耕田啊嘛，係啊， 唔 係 好食牛嘅， 冇錯，係。好， 所以就食豬頭啦。 所以食豬頭， 因為豬頭嗰對豬耳咧似龍嘅耳仔，係、啊、 龍有耳嘅咩？龍耳襯， 龍耳襯啊嘛，所以咪就係咯，龍耳啊嘛。即系龙系有耳啊！ 你下个礼拜答我。 不过只耳系聋咗啫嘛。 初二就要有。 所以你明唔明啊？ 同埋龙耳神点嚟？ 其实唔怪得阿龙噶，玉皇大帝揾佢，佢听唔到嘢， 因为佢系龙耳神。 佢聋噶， 借咗龙耳神。 玉皇大帝原谅佢啦。 如果佢一早睇你嗰个手语嗰个节目， 咪咯，咪得咯。原来睇得见啊！大家叫捧场啊。 Family。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Oh family， 万个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粤语地球能牵引。We are family。尽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让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伤势，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哥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内心的聆听，我但愿做你天使。 草蜢呢首 Family， 十一点二十九分，十七度嘅温，相对湿度94%。 只会结下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 陪住大家三个钟头，好似 family 一样啊！十一点二十九分咧，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奉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连续第四日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草案提到，针对危害国安罪行的被捕人，警方可以在现有48小时羁留期的基础上，向法院提出申请延长最多14日，即是最多羁留16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应议员关注的时候说，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并非全部都有法庭的角色，本港加入法院的角色可以确保延长羁留期，不是由执法机关独行独断，而是交由法庭决定。法官会检视所有相关资料，包括警方提供的资料，并且在尊重被捕人权利之下作出决定。林定国又说，即使被捕人未必有机会检视所有警方需要保密的资料，但是可以寻求律师协助，律师可以代为向法庭陈述反对延长羁留的理据，所以条文是平衡所有元素。会期七日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会在下午三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大会议程将会表决多份决议草案，包括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央和地方预算、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两高报告和表决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大会闭幕之后设有部长通道，邀请部分列席会议的国务院有关部委主要负责人接受传媒采访。因应复活节假期将至，高铁由3月15号开始连续三星期加强星期五、星期六同埋係周末同埋公众假期来往西九龙站同埋福田站嘅列车班次，便利两地乘客往来。港铁话，来往西九龙同福田嘅列车，即係3月15、17、22同24号每日将会增加7对，即係14班列车。3月16、23同埋3月29至4月1号每日将会增加11对，即係22班列车。有关列车车飞今日起发售，新增嘅列车班次都适用于灵活行即日变更车次安排，可以俾乘客选择改搭。四间新闻相片通讯社撤回英国肯辛顿宫早前发布王妃凯特和三个孩子的合照。美联社率先撤回相片，说经过仔细检查之后，发现相片来源方似乎处理过图像，不符合美联社对照片的标准。又提到相中夏洛特公主的左手有不协调的地方。另一间通讯社路透社亦都说，经审查之后撤回张相。法新社其后发布强制撤回通知。Getty Images 就是第四间撤回张相的公司。肯辛顿宫方面不予置评。照片是凯特在1月接受手术以来第一张官方的相片。凯特在社交专页说，感谢大家过去两个月的祝福和持续支持，并且祝愿大家在3月10号英国母亲节快乐。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早晚天气清凉，初时沿岸有薄雾，夜晚骤雨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但是朝早仍然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0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48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2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5.8，升5.8；盈富基金16.78，升2.2；美团 89.7升5蚊，比亚迪股份197.4升9.4，中海油17.56跌4毫，理想汽车143.7跌1蚊，阿里巴巴72.7是升1.45，京东集团98.1升5.5，中移动67.7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 日元 146.96， 瑞士法郎 0.878， 加元 1.348， 人民币 7.191， 英镑对美元 1.284，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38,699 点，跌989点，港金报20,30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8.04美元，卖出217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屯门石排头路有水管爆裂，石排头路去永琴路方向，近住镇环路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仲有高速铁路香港段，将于今个星期五，亦即系3月15日起，加强周五至到周日同埋复活节期间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埋福田站之间嘅列车服务。有关列车服务嘅详情，请浏览高速铁路网站，又或者手机应用程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仲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嘅情况，揸车嘅时候千祈唔好分心做其他嘢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羽、领衔主演。 东艺想报复江义，佢所设嘅计又成唔成功呢？ 都系今日用尽方法带我同方正辉去咗个好偏僻嘅度假村，用唔同方法想灌醉我。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黄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煲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在嘉年华会的魔术表演很精彩、啊、 扮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的很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㗎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係最快樂嘅。不過最豐 show 快活就緊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豐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開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豐 show 快活人。 好啦，豐 show 快活人啦、啊，咁啊，即席呢一個奧斯卡金像獎咁啊，頒緊獎、 oh yeah! 啊！咁啊 ，Sarah 講過嗰套， 全部都入 曬，係啊，好多獎大而家嚇，咁大家可以一路睇下嗰個賽果，一路咧聽住我哋講電影嘅。咁、今個禮拜咧，我睇咗一套咧，嗱，其實咧童話故事咧，多數係小朋友中意睇啦。但係童話都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傳統嘅童話，另外一種咧係暗黑嘅童話。暗黑嘅童話個口味或者個拍攝手法咧係都幾唔同嘅。咁我睇咗一套新喺個平台啦嚇嘅叫做《少女斗恶龙》，咁咧就系都算系一套暗黑嘅童话嚟噶。喺呢个以前传统嘅童话故事里边咧，王子同公主结婚系戏嘅结局。 大团圆系咪啊 ？So they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从此就快乐地生活。不过喺呢一套戏咧系开始啫， 跟住离婚啊， 跟住出轨啊， 讲咧呢一个。穷嘅国家，即系成个国家好穷，好细嘅一个国家。咁有一日咧，收到邻国嘅邀请，话你哋嚟我哋呢度睇下啦。因为我哋嘅王子咧，好有兴趣同你嘅公主结婚咁样。咁似呢一个穷嘅国家嘅国王，好啦，反正我哋成个国家咁穷，咁如果即系收到一个好嘅聘礼，都可以叫帮到我哋啦。咁就去咗呢个好有钱、好靓宫廷嘅国家啦。咁果然咧，就嗰个王子好翩翩风度啦，咁亦都好人啦，好靓仔啦。咁就个公主马上好。好啊，家家咁就行咗个婚礼啦。婚礼之后先正式开始呢一套戏嘅内容，亦都一个噩梦嚟嘅。咁啊叫做少女斗恶龙，一条龙嘅龙。咁啊，我亦都唔会即系剧透点解无端端结完婚会变成即系一个噩梦咧咁样。咁总之一个女仔系由半套戏咧就喺个山窿里边咧系要避开嗰只龙嘅追杀啦，同埋系点样可以逃翻出去咧？咁样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套戏，唔系一个细路仔嘅童话，不过亦都唔系太惊吓，因为佢里边咧唔会话太多好核突嘅镜头啊，咁样咁，但系就个结局几扭转嘅，即系你会觉得哦，原来咁样咁样，咁系一套几得意嘅暗黑童话，少女斗恶龙就系咁啦，希望大家会喜欢吓。OK， 好。 好啦，我要介绍呢一套咧，就系套英国嘅电影啊，叫做《One Life》。咁我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翻译，一生啦，呢个就直接嘅翻译啦。另外嘅就叫做《奇迹列车》，系一套嘅就系战争嘅剧情片。咁就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啊，有一位名为英国舒特拉。嘅一位叫做 Nicholas Winton， 佢嘅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嘅，咁大家都有知道《舒特拉的名单》呢一套好即系出色嘅套电影啦，亦都系个经典，亦都系真人真事啦。咁其实就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嘅喺发生喺二次大战嘅时候，本来只系一个嘅就系证券交易员嘅 Nicholas 咧，就系尼可拉咧，佢就喺捷克嗰度协助拯救669名犹大裔嘅小朋友逃过纳粹屠杀嘅一个故事，真人真事改编啊！亦都系一本书嚟嘅。咁其实咧，时值嗰阵时候讲紧嘅故事背景咧，就系德国已经系侵入咗嘅，就系呢一个捷克嘅南部。咁而喺欧洲咧，当时对于犹太人佢嘅出入境嘅话咧，系有限制嘅，即系譬如可能去其他嘅国家嘅话，系会比较麻烦一啲要申请。但系咧，相比之下嘅话咧，去英国就比较宽松。而尼可拉咧，亦都系因为本来就谂住要去瑞士嗰度度假，点不知道有一个朋友就喺捷克嗰度系做一啲协助难民嘅一个电话。嘅邀请，佢就喂，与其你去放假，不如你过嚟帮下手啦。咁佢去到嘅情况嘅话咧，就去到布拉格，亲自目睹嘅就喺难民营嘅呢个情况。实在太过惨不忍睹，好 难受，尤其是系啲小朋友，有一个嘅小朋友嘅话系大约十零岁，抱住一个手抱个 B B， 问佢呢个系咪你嘅妹啊？唔知。我只不过见到佢喺地下， 哦哎、 爸爸妈妈已经唔喺度啦。我系协助去帮助佢嘅啫。佢个心实在太过觉得过唔好，过唔到去，所以咧佢就会觉得话应该要决心决定，就系谂住要协助呢一班小朋友暂时离开布拉格，并非系谂住嘅就系话要佢哋去移民去英国，只不过系暂时希望佢哋可以逃离纳粹嘅魔掌。佢哋嘅方法点做呢？就系要帮所有喺嗰度嘅啲小朋友做一个 file。影相啦，写关于佢哋嘅名啦、爸爸妈妈等等呢啲所有嗰啲资料啦，跟住帮佢哋喺英国嗰度咧揾一啲叫助养父母 （foster parents）。咁而且重要嘅就系问咗喺英国方面嘅就话都得，但系个问题系在于要喺布拉格度要搭火车去到英国嘅话，你需要买呢一个嘅火车票。咁或者嗰啲人头啊，各样嘢要去做一啲嘅文件嘅时候，每一个人头需要50磅。对于嗰阵时嚟讲系好贵，系咪一个天文数字？但系佢就觉得佢就话，既然我已经知道呢一件事，我唔可以唔理， 唔可以袖 手，所以就唔可以袖手旁观。所以佢就同佢妈妈两个就一齐嘅，就系喺英国嗰度咧，希望可以就系揾到，首先就系呢一班咁嘅助养父母啦。另外嘅就系希望有啲人嘅捐献。但系咧好彩嘅就系话，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嘅话咧，哇啲钱如雪花飘来啊，收到好多好多好多嘅钱，咁啊希望可以帮手咧，就系会可以救助到呢一班嘅小朋友。而且每一次嘅你都见到真系惊涛骇浪嘅，即系咁佢哋。上到个火车嗰度，就会唔会又俾人哋捉翻落嚟啊？又点啊？甚至乎就系每一次都系几廿个、几廿个咁样救得一个得一个。 而且就是这件事的话还要是到最后尾的时候他就拯救了669位的小朋友过了去英国啦。而且一直以来的话直至到就是战争完结啦过了很长的时间的话呢这一位的Nicholas 呢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嗯 是啦从来没有提过。直至到这件事的话呢就是他的太太某一日执屋。就逼佢要执屋啊！佢有啲嘢嘅话，佢永远佢都唔舍得抌嘅，就系呢一班小朋友嘅 file。 哇！嗰啲梗唔抌得啦， 唔抌得，佢觉得唔可以抌。咁但系佢会觉得你摆喺度嘅其实都系冇用嘅。咁不如咧就将佢咧就俾咗有一位咧，从事好中意收集呢啲咁嘅历史嘅一位大师。佢将呢一件事嘅话咧，就全部将佢曝光之后嘅话，就上咗去一啲电视嘅节目嗰度咧，就接受访问。点不知咧就再去邀请佢第二次接受访问嘅时候。嘅话坐喺佢侧边嘅好感人，全部都系呢一班佢拯救嘅犹太裔嘅儿童，佢哋喺英国嗰度大晒啦，坐喺嗰度多谢佢哋，并且咧就系从同佢要嚟一个就 reunion 啦，咁跟住嘅就系所有呢一班嘅人嘅话，称自己为 Winton's children，我哋系佢嘅儿女， 有生命 咁嘅一件事，咁样就系一个我觉得好好睇嘅，咁啊呢一位嘅朋友嘅话系一位嘅就系即系当然到最后尾嘅时候，亦都有书系有写关于佢嘅事。咁我觉得嘅就系话揾嚟嘅就系影帝 Anthony Hopkins 嚟去做，而且嘅就系喺当时佢演呢套戏嘅时候，佢已经85岁高龄啦，做得好好。咁所以我就觉得呢套戏系我今日同大家 推荐 嘅 戏话。 One Life 旧年嘅2023年嘅电影嚟嘅。 好嘅，好。咁我前嗰排咧就喺内地咧睇过呢套电影嘅，因为香港咧应该就未上映嘅，咁就叫做第20条。咁嗰个。演员班底先，个导演咧就系琴日喺亚洲电影大奖攞咗终身成就奖嘅张艺谋先生啦。咁啊，男主角咧就系近呢几年嘅内地电影都系好炙手可热嘅一位男演员，叫雷佳音。 嗯， 咁女主角咧就系做开喜剧嘅演员，就叫马丽。咁呢一套电影叫《第二十条》，其实讲啲咩嘅咧？其实《二十条》呢个名咧就系讲内地嘅其中一个法律。就係、是、真係第二十條啦，刑法第二十條就係、是、講正當防衛嘅條款嘅。咁大家都知道正當防衛即係講當你嘅財產啊、權利啊、你嘅身體啊受到一啲不法侵害嘅時候咧，你係可以去採取一啲制止佢不法侵害嘅行為。即係譬如咧 ，say 佢譬如阿馬老師打我，咁啊喂，我都要罰還手噶嘛，咁我梗係要還手打翻馬老師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啦，究竟點樣去定義呢一個正當防衛？點樣又覺得係防衛過當，或者係我打翻馬老師，其實係對馬老師嘅故意傷害呢？咁呢套電影咧就去探討呢啲咁嘅灰色地帶啦。咁其實成套電影咧，佢一共係用三個故事啊，或者叫三個主線咧去穿插嘅。咁就係講頭先呢個雷佳音飾演嘅檢察官咧，咁佢就穿插喺三個故事入面。譬如第一個故事就係講咩，佢嘅小朋友讀緊中學，咁佢有一日咧翻學嘅時候咧，見到學校咧有一個霸凌校園霸凌嘅事件，咁當然咧佢身為呢個男主角嘅兒子咧，就好有正義感啦，要去阻止呢一個霸凌去欺負同學。咁但係咧，可能制止嘅途中咧，就一拳打傷咗個即係欺負人嗰個嘅鼻梁骨折。咁咁啱呢個小朋友即係被打傷呢個欺凌人嘅同學仔咧，佢爸爸就係呢間學校嘅訓導老師。咁所以啦，檢察官雖然佢係一個叫所謂嘅正義化身啦，但係佢都要需要叫仔仔嗱，雖然你係做咗件好事嘅，但係請你要都要同對方嘅同學仔同對方嘅家長講翻聲對唔住。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故事啦。咁第二個故事咧就係講一對夫妻，因為佢哋嘅小朋友咧係被即係個小朋友殘障嘅，個媽媽咧就係趙麗穎飾演嘅，就係一個聾啞嘅人士。咁佢咧因為為咗小朋友去醫佢嘅病咧，就為去當地嘅村民咧一個惡霸咧借錢高利貸，咁還唔到錢又點咧？對佢老公咧就拳打腳踢啦，而且就喺佢老公面前咧去對佢嘅老婆進行啲性侵害嘅行為嘅。咁亦都係因為當中嘅爭執過程咧。就佢老公咧，就攞咗把教剪咧，就唔小心就殺咗佢呢一個嘅惡霸。咁究竟佢嘅法律上面究竟係判邊個係勝訴咧？究竟因為咧內地個法律咧，成個故事都講嘅嗰啲叫咩啊？誰傷誰有理，誰死誰有理。無論你個故事嘅即係個打鬥嘅過程，邊個出手先啦，邊個唔啱，邊個唔啱都好啦。 受傷， 總之死咗嗰、那個就好似係個理喺佢嗰邊嘅。咁呢套故事呢、這個電影就係喺幾個故事入面去咁樣講。咁當中都不乏一啲好有公義嘅事情咧，亦都好有好煽情嘅部分啦。咁亦都係直情係呢個咩啊？我有 mark 低㗎。佢話咧 最高人民檢察院都發表了兩篇影評，就是說這個故事不是純粹一個虛構的故事，而是真真實實確確切切發生在我們老百姓身上的。大家可以等待呢部电影，睇下几时香港可以睇到啦。 好、嗯、嘅，第二十条， 第二十条。 OK， 好， 好 老师， 我都系介绍一套国内嘅电影，不过呢个导演咧就系新加坡人嚟嘅，佢亦都系代表新加坡2023年，即系啱啱呢一度啦，就角逐呢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嘅。咁、呢个导演咧就叫做陈哲艺，戏名就叫做严冬，严系燃两个 燃，燃烧个燃啊， 冬天个冬，我睇咗。 系啦，等下我哋分享一下，好嘛？ 我都睇过个电影海报。 嗱，呢套电影嘅英文名咧就 The Breaking Ice， 即系破冰。破冰嘅意思就系话，两个人点样样去将嗰个隔膜打烂去，然后两个人联合埋一齐。咁其实呢个就系周冬雨加两个男演员做嘅，讲一个响北方好好冰天雪地嘅。咁其实我喺度谂紧一个新加坡人，其实佢哋新加坡你知啦，冇冬天， 系一年四季都 系啦。咁佢点样感受冬天咧？咁同埋点样 breaking ice 咧？可能就系呢个导演想去发掘去感受呢样嘢嚟嘅，因为新加坡永远都唔知咩叫冻。几冻，因为真系冰天雪地。电影开头咧，其实系一啲嘅工人就喺度将啲冰凿出嚟，起紧一个冰嘅迷宫。咁然后电影其实好简单，就讲一个周冬雨系一个当地旅行团嘅一个大街，就带啲人去参观一下啲冰天雪地啊。因为佢嗰个地方叫延安啊，系延吉，对唔住，咁系一个 哇，真系好冻，冬天零下几多度，系啊，冇错， 接近呢一个朝鲜嘅交界嚟嘅， 系边界， 系啦，咁啊好多人朝鲜人啦，于是啲人去嗰个旅行咧，就感受下朝鲜族嘅。嘅文化風情啊，咁有一個男仔就跟咗團，咁但係呢個男仔好，其實佢有情緒病嘅，佢唔開心，佢上海過嚟一個人過嚟玩嘅，咁佢又好得意嘅，呢個人好中意嚼冰嘅，即係 咬啲 冰， 係啦，咁樣咬， 係啊，咁我有時候覺得。嗱，我自己睇呢套戲咧，佢咬冰咧，其實同套戲冇關。 就係咯，所以我覺得點解你要提咧？ 唔係，第一我真係覺得有時太刻意啊！我喺度諗緊，因為佢咬到個嘴咯咯聲啊嘛，同埋因為其中有個長戲咧，就係話呢兩個男仔同埋一個女仔咧，佢哋 friend 之後咧，就將啲冰傳嚟傳來喺度咬冰，我又覺得 又好似冇乜意思啊嘛。 你有冇留意？我又覺得你做乜嘢？ 含喺個口嗰度，跟住 我覺得要有意思先得嘅，係咪即係代表嗰三個人好 friend 咧？而家 係啊， 所以就啊，你 定係話佢好無聊咧？用呢個嚟消磨時間咧？ 唔係無聊，可能係代表即係佢哋已經係三個人好 friend 啊咁樣嘅。其實好簡單嘅故事就係話講個男主角，其中一個男主角就去到呢度一個人旅行散心，因為佢好多唔開心嘅嘢， 遇到周冬雨， 係啦，遇到周冬雨，於是個機票趕唔切啦，於是咧就留低咗。於是就產生咗一啲 感情， 即係 感情線，三角感情。係 啦，然後佢哋又再走咗去呢個長白山嗰度睇天池。 周冬雨冇開心， 開心啊！ 係 啊，我唯獨只係覺得就如果我係周冬雨，我會開心。 好開心，即係繼續維持呢一個三角關係。 係啊，同埋因為呢啲咁嘅關係好浪漫嘅，因為男仔始終 可能佢走咗之後就冇㗎啦， 你就完㗎啦，即係又 唔使負責任。 係啦。咁就 喂，其實唔應該啊，冇錯， 係啦，唔好，就唔可以咁。我自己覺得咧，有兩場戲都係莫名其妙嘅。 你講嚟聽下。 第一場戲就係佢哋三個喺個冰迷宮嗰度分別迷失咗路。咁亦都睇咗啲資料咧，原來個導演想表達咧，就好似我哋現代都市人咧， 迷失咗一個都市， 好 lost。唔係咁，其實你都係嘅。周冬雨其實你覺得佢好 lost 嘛？佢梗係中意呢個，真係中意嗰個，咪成日都係有呢種咁嘅感覺嘅。 但係我覺得佢唔係中意， 佢唔係喜歡， 係唔係愛，談唔上愛添啊？係啊。咁另一場戲， 只不過係想喺好凍嘅地方嗰度有一個取暖，可唔可以咁講？ 即係啲温暖啊， 感情寄托。 係啦，一個取暖，冇錯。唔知點解？ 因為周冬雨佢冇乜嘢好大嘅因由，佢走咗去，可能係同佢媽咪個感情唔係咁好啦。但係啲好小事，即係現代都。都市人好多都系咁噶啦，扣唔成你一个人走咗去啊，然后有多谜解唔到啊，好困惑，我唔觉得系咯， 扩大咗嗰样嘢， 系啊， 至多嗰套电影俾你嗰种感觉，觉得就系你唔需要好似。 似成日都好唔开心咁样啦，系咪啊？即系其实你有咩事啫？咩、 啊、 事啫？ 第二场戏咧，就系咧，佢哋喺个长白山嗰度咧，有只熊走咗出嚟，三个好惊，冇喐冇喐，我又觉得。你有咩意思先呢場戲？ 我諗應該有意思嘅， 係啊，電影嘅。我後來睇翻啲資料就係話，想佢哋面對大自然，啲都市人要面對 大 自 然嘅時候，吸到俾你嘅恐懼啊， 係類似啦，即係咁咯。但我又覺得，咦，原來睇一個新加坡人拍國內啲電影，原來係另一個角度嚟、嗯、即係當然我就一半一半。咁、我點解會攞出嚟呢？我就覺得大家如果有機會睇到不同的戲，去感受不同的嘢咧，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咁、可能係我錯嘅、 都唔係，因為我想講，譬如可能近啲， 你睇咗個 poster 之後，你覺得點？ 係啊，好睇噶，好有劇情線噶。 但係又因為咁樣，我睇咗噶。 但係又咁樣，我自己覺得可能近呢年幾年咧，嗰啲有啲電影咧係叫做唔係特別刻意去設計過嘅、因為有啲人係好唔中意啲劇情係特別設計過噶嘛。咁所以有啲電影就係、是、佢就係、是。好淡 寫， 乜都冇， 總之好 生活片段呢度一忽，嗰度一忽，總之冇特別嘅意思，咁又有一種嘅 寫實嘅感覺。 睇電影唔係就係想睇一啲同我哋生活唔同嘅嘢嘅咩？如果係同生活好接近嘅，好平淡嘅，咁不如唔需要睇咯。即係我係覺得。 你睇咗系点啊？ 嗱，我睇完之后嘅话，我直头系唔想介绍，你明白？我睇咗好耐噶啦，甚至乎我记得好似系杨洋谂住想入场睇，佢问我，我睇咗我唔喜欢。 仲有我补充一句，点解我会睇咧？就是、因为佢夹住呢一个代表新加坡咧去角逐奥斯卡，咁我觉得咦？都應該望下， 同埋我本人其實我都幾喜歡周冬雨嘅， 係 啦，我覺得嘅就係佢係有一種嘅就係真係 嘅魅力， 佢有魅力嘅，佢唔使講嘢，其實佢嘅 present 佢喺度嘅話，你好似覺得嘅就哇，佢已經有好多嘅，佢好有氣味啊，即係可以咁樣講，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不妨睇一睇啦咁樣，咁但我就覺得嘅就係似乎有好多嘅電影嘅演法，佢都係用呢一種咁嘅演法，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話佢只不過係因為嗰個地方嗰個地理環境。環境俾我有一種好寂寞、冰天雪地，我需要有一啲嘅温暖。佢只不過係俾到呢啲咁樣嘅好字面嘅嘢我啫。咁、至於你話即係裡面嗰啲，我都同意你講嘅，就係話我唔覺得佢哋需要。去到一個咁嘅地方嚟去磨練自己，或者啲咩嘢，佢哋之前有啲咩嘢需要點樣放逐自己啊？一個青春嘅人啊，所以我就係覺得我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哦好啊，唔該。 咁另外兩位男仔點啊？ 演技係 中規中矩， 中規中矩啦。 即係啦，如果你做得呢個所謂主角係 OK 咯。 因為我唔覺得套戲有啲咩發揮啊，係咪啊？即係唔會話有啲好峰迴路轉啊，或者係即係好澎湃激情啊嘅一啲嘅嘢，佢就冇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就係睇完之後就睇完咯，咁樣咯。嗱，我即係同阿小強嘅睇法都係一樣嘅，就我有權係錯嘅。但係其實我覺得電影嘅好處嘅就係每一個人睇到唔同嘅嘢，亦都會有唔同嘅感覺。有人会喜欢，有人会唔喜欢。我谂就系呢一样嘅艺术，佢俾你嘅呢一啲即系好嘅地方。全球都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多得 AI 就像必杀技，坚守只管音可替代你。讯息和物理，全摸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No, yeah, no。永生不会死，电脑总不会死，但你的躯体亦送你。你躯体会死。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偏危机。最终蚕食你，你得要惊奇，你吩咐 AI 假装识应期。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也许趁今晚。 前先到十二点钟，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我食得好健康噶， 系啊， 佢真系好乖啊， 系 啊， 今日我哋介绍咧就系话，究竟咧佢去旅行嘅时候食啲咩嘢咧？佢话 系 饮 果汁啫， 我真系 菲律宾嘅果汁啊， 佢介绍冇错，喺香港就唔饮，但系佢去菲律宾嘅话，佢就饮果汁， 梗系要 啦。但系佢唔系食橙做早餐啊嘛， 系 喎， 系 啦， 纤维啊真系争少少啊，哦，但系都好好噶啦，好乖噶啦 ，keep 住。好啦，咁至于今日咧，我哋要介绍呢一样嘢，哇，犀利啦， 好劲啊！ 成日都会有人揾你做早餐啦，甚至乎嘅就 系 可能一个礼拜食好多啦， 系啊， 但系呢一样嘢就 即食面。 哇！ 系啊，之前消委会都出咗份报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過？ 有啊， 都有， 梗系有啦。消委会我 系 个 fans 嚟， 系啊，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佢哋做嗰啲报告。你会发觉就好多时候系好真实，以及就系话会话俾你听嘅就系未必一定系贵嘅嘢就好，系咪？ 系啊，特别嗰啲洗面， 没错， 九一支嗰啲可能最好。 系茶 cream 嗰啲都有， 啱嘅。好啦，关于即食面嘅嘢咧，我谂真系要讲多啲，因为我觉得尤其是香港人啊吓，即食面嗰个嘅即系 习惯啦， 系高嘅。 餐厅嘅时候啦，嗌个 宵夜啦， 系啦，即系马家姐有冇做开咁熟嘅？ 佢应该冇嘅，我又唔系好觉得佢中意食。 香港人系 啊，冇错 冇错啊。同埋即系你去茶餐厅嘅时候，你就会嗌一个餐 即食面， 系啊，就会有个即食面啦。咁上面有啲咩料啊？通常？ 餐肉啦， 肠仔啦， 沙爹牛 啦， 系啊，最唔健康嗰啲， 系啊，即系配料都系即系加工过嘅， 冇错， 系啊，即系加工加加工就即系好加工啦， 加婆就冇啦， 加 工油，冇加婆。 冇家姐， 冇家姐， 冇家姐， 冇家姐。 好熱啊！大公家婆，我大家都覺得好熱啊！呢句説話又係，真係全部都係加工食品嚟嘅喎。 係啊，咁所以咪日日唔健康咯。係啊， 呢個真係個好。 咁又問下你哋啲問題先。 好。 咁你覺得即食面咧，其實會唔會有防腐劑？ 有，一定有啦。 你肯定？ 肯定。 係。再問多一次。咁你覺得即食面，即係齋個面嚟計，有冇防腐劑？ 有， 我都觉得有。 我觉得有， 如果唔系佢摆唔到咁耐咯。 系啊，虽然有油益味， 系啊， 摆得耐。 系咁，其实咧相对嚟讲咧，斋嗰个面咧个防腐剂系唔多嘅，因为其实个处理嘅过程中啊，佢系用咗嗰个即系脱水嘅技术啦，咁啊即系油炸噶嘛，好多系啦。咁跟住咧，其实佢就唔需要话即系摆防腐剂嚟保存嘅。咁其实我哋讲嘅防腐剂系嗰啲配料啊，嗰啲 包。 係啊，即係有啲好多唔同配料，而家越出越豐富噶嘛， 啊、有葱又一包，麻油又一包， 係啊，即係再加埋其他嗰啲可能酸菜啊、鹹菜啊，好多、嗯、即係唔同嘅，即係 就算 係 你講緊 啊嗰啲， 嗯有啲嘅話佢都係脱水嘅，脱水嘅，但係你將佢哋就擺落去一齊煲嘅時候，佢就會變翻嘅，就係有紅蘿蔔啊， 嗯、 你 咪講 啲係葱啊咁嗰啲都幾好食嘅。 好似還原翻個新鮮情感，對對對對對， 有啲係一片片牛肉㗎，嗰、那個好好味啊！ 係啊， 你食多啲啊你，好好味，味同 你係話個牛肉好味定係話個麵好味啊？ 乜都唔好味，我唔食。 咁就啱啦， 做得好好，系啊。咁嗱，我哋喺市面上都见到有即系好多唔同嘅选择啦，话、嗯、即食面啦，有啲系非油炸嘅选择咁样嘅。咁、嗯、大家知唔知咧？其实嗰个油份可以相差几倍？如果非油炸同埋油炸，我俾三个答案大家啦。 好。 咁即係根據最近消委會睇出嚟嘅嘢啦，咁、嗯、可以相差咧A 咧就係兩倍、 嗯、 ，B 咧就係十三倍 ，C 咧就係廿五倍， 哇， 十三啊， 廿五倍， 廿五， 係啊，十三係啱，係、嗯、啊， 係 中規中矩， 因為佢哋冇睇過報告，睇一次，下個 係。 嗱，我哋係估嘅，唔係估嘅， 係係。咁即係其實你見到嗰個分別係好大 嘅， 咁其實睇翻係 啊， 即係睇翻個總脂肪個含量，即係以100克嚟計算嘅時候咧，即係就咁普通嘅油炸即係嘅即食面啦，有 13.5 至到 22.9 克嘅脂肪。 哇！ 係啊， 其實唔覺嘅。 你唔觉噶， 系 啊，都滑滑地嘛，食嘅时候觉得几 先至危险啊， 系，系啊，咁即系平均都有18.3克嘅，咁如果非油炸嘅时候咧，就大约系0.9至2.1克， 争好远啊， 争好远啊，系咪啊？咁所以即系要拣相对嚟比较健康嘅，应该拣咩啊，马家姐？ 拣米粉。 哎呀，好啊，好啊， 非油炸， 好叻啊！估你唔到啊，知道但唔做嗰下真系犀利啊嘛！ 真系， 我今次食通饭 都可以，系啊， 都 好 过你食呢一啲，系嘛？ 听到未啊，小阿妹？ 佢有咩问题啊？ 呢 啲 人哋饮紧果汁啫， 系咯？ 你唔好笑埋人哋个大， 系咯？ 好，继续， 系啊，即系马家姐有进步啦，即系都值得即系 家长嘅，系啦。知道嗰個唔知啊，係咪？不過唔做啫嘛， 係啊， 唔做埋就好啦。 佢起碼揀通粉都係啦，算好啲 啦。係啦， 咁如果我哋即係呢個就問，即係問你都多餘嘅其實，因為即 係 即食面可唔可以經常食？咁個答案一定係 可以， 咪就係咯。我就覺得問你都多餘。咁但係點解話唔可以啊？即係佢有啲咩？即係除咗我哋頭先講嘅脂肪啊，仲有啲咩因素？ 因为妈话会变橡筋喺个肚度， 系啊，冇错， 系啊，即系最主要系个脂肪啦，系啊，咁钠质都系重要，因为你嗰个汤包嘅时候，你落一包咧，有机会已经过咗你成日嘅钠质嘅摄取，咁你饮埋个 包咋？唔飲啊嘛，所以佢叫你 係啊，即 係你唔好飲啊嘛。 嗰啲我哋話見到即係普通你落埋調味飲埋個湯咧，你個鈉質嘅成分咧，有啲去到2000多毫克，每一日係2000毫克嘅啫。 幾多斤糖？唔係幾多幾多 斤 鹽啊？ 一茶匙嘅鹽。 哇！ 係啊， 其實 係 好鹹噶， 好鹹。 你有冇試過飲埋？係 啊， 係好鹹嘅，好口渴嘅。 係啊，食完一定口渴啦。 係喎。 咁但係有啲話會加多啲水，咁都係自欺欺人，因為你飲嘅。嘅份量都系 一样， 只不过 嗰包嘢 系冇错，咁所以买家姐唔好呃人啊，唔好呃。 仲有个味精咧，系咪有 M 字头嗰个咩 ？MSG 系嘛？ 系啦，系啊，咁即系都会见到嘅，系啊。咁跟住咧就系即系除咗嗰个油份啦，咁油份即系脂肪总脂肪都会又系饱和脂肪嘅，咁饱和脂肪都会产生好多即系慢性疾病嘅风险啦，例如有咩嘛， 高血压 系啊，冇错，即系都会影响到个胆固醇啊，系啊，血压啊等等，钠质就影响高血压会多啲。 其实呢啲我好熟噶啦，下次唔好再问。 但系我讲紧系脂肪，你搭高血压，咁我咪要纠正一下，仲话熟喎。 佢同你好熟，你 知？我明， 我同你已经好熟噶啦，但系有好多嘢我都仲系 唔系好熟， 啲功课仲系好生。我明嘅，我明嘅，我得噶，得噶，冇问题。 我哋即系要讲翻清楚嗰个 关系。 OK， 系啊，咁尤其是即系。要注意血糖的人士都要留意，因为市面上那个面的大细都会有不同啦。 咁啊， 即系嗰个我哋讲嘅碳水化合物的分量可以由30克至到70克嘅，系啊。咁我哋相对讲一碗白饭就大约50克嘅碳水化合物咯。咁即系注意血糖的人士，佢哋又要留意翻食用嗰个分量嘅，即系唔可以太多啦。 不过真系争好远噶，嗬。 系啊， 知道唔同嘅牌子咧，有啲人你要食两个噶。 哎呀，你好丁细 系啊，佢仲要碎咗少少，佢仲觉得哇，拍埋佢先。咁但系个问题系，如果你话有一啲咧，讲紧嘅韩国嗰只咧，即系嗰种咧，佢哋系大只啲嘅，个面身又会比较阔啲嘅，系唔同嘅。所以我赞成你嘅讲法， 系啊， 原来可以争成倍咯。 系啊， 所以 30克你两个先系60克咁， 唔系讲笑。 系啊， 系啊。 咁所以即系要留意翻，同埋夜晚咧食嘅时候。你唔好当宵夜食，即系尤其是对于 夜晚食宵夜唔好当宵夜，即系早少少食。 真系，如果食宵夜咧，就唔好食即系即食面咯。我意思系啊，即 系。但系呢样嘢系好正嘅，你翻到去嘅，睇下你痛唔痛我啊？我痛我，我整个面俾你啊，咁样。 跟住仲有两条肠啊，煎蛋啊，再攞个盘啊， 咪咯， 即系做开啦呢啲。 系啊， 系 咯， 系。 我都觉得 其他嘢， 尤其是冻冰冰嗬， 系咁即係主要係對於尤其是胃酸倒流嘅人士啊，即係你太夜食嘅時候咧，又加重咗個即係我哋講嘅胃 個負擔 啊，係啊，即係排胃排空個時間又會長咗，咁啊更加會引發胃酸倒流。 其實如果你咁講嘅話，係咪就係話即係如果有胃酸倒流嘅人，即係唔應該食咩啦？ 唔可以咁夜食咯， 係咯，即係唔應該食宵夜咯， 係啊， 即係7点食宵夜。 都得， 你幾點瞓覺 先？你就要再褪前少少，係啊，你就要凌晨3点起身啊， 係啊。 你得唔得？你得我 OK 啊，冇问题嘅，冇问题嘅。有啲人都系过紧啲咁嘅生活嘅，系咪？好， 即系翻工嘅需要嘛，有啲系。咁嗱，其实咧，头先你话讲到韩国有个牌子即系嘅即食面啦。咁其实喺哈佛大学咧都有一个即系追踪嘅研究去睇翻韩国人去食即食面嘅习惯。 佢哋好中意噶， 系啊， 印尼都系啊， 系啊系啊， 日本都 捞面咯，印尼通常。 但系我觉得嗰个文化嘅话，韩国真系好离谱，你食乜嘢佢都会摆只面。落去噶， 系啊，系啊， 系咪？ 咁其实出嚟个研究咧，就睇翻咧，即系如果即系睇咗1万几个成年人， 咁其实都 多 噶，系啊，系啊，个基数。 咁就系话见到咧，如果每人咧一个礼拜食多过2个嘅即食面嘅时候咧，对于女性嚟讲系特别有影响噶，会影响咗个内分泌，系啊，即系内分泌混乱嘅时候会影响好多嘢啦。系啊，所以都系要留意呢样嘢咯。咁即系家姐们，所以都唔好食咁多啦。 系 啊，我啲内分泌乱晒啦。 我知你加工加工啊嘛，唔系家姐。 我啲嘢系冇晒，真唔惊。 冇晒内分泌， 唔到我。 口水都系内分泌啊嘛。 咪就系咯， 咪就系咯， 系啊，化学 小 王子， 系化学小王子。 所以先有常識， 係啊，冇錯， 係啊。咁同埋即係大家都聽過話，即係佢哋用嘅用料啊，有時即係有啲物質係嚟自呢個石化，即係我哋講嘅係啊，即 係石油提煉嘅 副產品。 副產品 啊，係啊。 其實都諗落都幾恐怖啊！ 係 啊，食咁嘅嘢落去， 係啊，咁傻㗎！你就諗起嘅時候，你覺得好味，但係都要諗翻，其實即係對於自己身體健康係咪有正面定係冇咁好嘅影響？ 咁會唔會擔心真係有？少致癌嘅物質 嗱，其實致癌咧，佢就即係你話做實驗嘅話咧，佢冇可能就話即係揾啲人去做實驗，即係好少人會願意去做呢個實驗， 亦都唔應該係咪？在人道 係啊，即係所以咧就冇乜數據咧就話引致致癌嘅。咁但係相對嚟講，我哋知道油份啦同埋鈉質其實都會影響即係慢性疾病嘅風險，咁大家都要留意。咁同埋會有啲譬如加工嘅污染物啦，即係你加工嘅過程中會有污染啦。咁所以咧即係。就要想下，即係如果食得太多脂肪、食得太多鈉質、即係鹽分嘅時候，同埋太多污染物嘅時候，對身體點樣呢？係啊，咁馬家姐有冇一個反思啊？ 今日食米粉， 一分鐘作答。 係啊，食米粉。 有冇反思？ 現在開始。 係啊， 有冇啲反思啊？ 肯定就真係唔好食呢啲加工嘢啦，食啲純天然嘢啦。 啱啊，咁例如有啲咩純天然嘢可以選擇啊？ 米粉咯，食菜啊，食通粉啊，我覺得最好噶啦， 非常好。 咁其實嗰啲味咧，好多人話啲菜冇味啊，我覺得其實有味， 有甜味， 係啊係啊，我又中意食菜， 係呢度做得好好，係。咁又好快俾一條題目你哋答下啦， 好啊。 咁相對比即係非油炸嘅面啦，同埋即系粉丝嚟比较嘅时候，咁油炸面咧就有100克嘅，咁啊即系个粉丝咧就48克嘅啫，咁但系佢哋嘅脂肪嘅差距可以有争几多倍咧？A 9倍 ，B 19倍 ，C 29倍。 你讲油系嘛？ 油 总脂肪啊，总脂肪，总脂肪 廿九倍， 系咯。我估十九啊， 系小羊妹胜出。 哦， 多谢，我都系冇睇过嗰份消委会报告。 我冇睇呢一个。 诶，呢个唔系消委会嘅报告， 呢个 系我出嘅， 系啊，系佢嘅报告。所以你冇睇唔到，我哋三个睇唔到，难 报告，难 报告。 所以有啲难啊，系啦， 咁 所以 九 系啊，咁但系嗱，我哋第一就睇翻个份量，首先会唔同咗先啦。咁如果你同翻份量计算嘅时候，你除翻二咯，都有十几倍，系啊，都系十五倍。 我想系咪即系代表油炸嗰高啲啊？你依家咁 高好多， 高十九倍，高十九倍， 常识嚟啊嘛，系咪啊？ 唔系你，因为你冇讲到 啊，马老师，你星期六日放假翻嚟未啊？个云鹏， 我 make sure 头先条问题已经问咗啦， 你 话 油炸同埋粉丝。 系 比较 咧， 系啊， 系啦，咪讲下脂肪咯， 系咯， 争几 倍，唔系你平时嗰啲粉丝或者食得嗰啲粉丝， 系啊，你要多啲粉丝， 唔系喺 门 口等你嗰啲粉 丝， 嗰啲系 fans， 系啊， 粉丝英文系乜嘢？食得嗰啲， 好似 V 字头嘅 ，Vermicelli， 嗰个系米粉， 好，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哋都要留意翻啦，即系。总热量的摄取、总脂肪的摄取、钠质的摄取都是很重要的。咁头先啊，马家姐都有话，即系我哋加工的食物都要吃少啲嘅时候，即系要拣翻啲菜啦、蛋啦、肉啦，即系佢会有斋鲜牛肉或者鲜鸡肉啊、海鲜啊嗰啲，相对嚟讲咧都系总脂肪系比较低嘅，对比起你肠仔啊、丸啊、午餐肉啊嗰啲，系啦。咁当然咧，你个调味就唔好落晒啦，咁啊落。即系唔落就冇意思嘅， 你讲紧嘅系嗰个即食面里面嘅嗰个调味包， 冇错，系啊，咁你个汤就唔好饮晒啦，系啊，即系有时饮 两啖， 系啊， 我饮噶， 饮晒 汤面啊嘛， 我唔饮，因为其实食面咧都有汤噶啦， 我知， 即系饮到嘅， 有时饮，你知唔知有啲人夸张到嘅就揾嚟再捞饭， 系啊， 再捞饭， 再捞饭， 系啊，跟住又因为佢哋会觉得系啊好咸啊，但系佢就觉得可以系咁样噶，因为觉得嗰包嘢有味啊嘛，咁所以佢就系会再会食碗饭咯，所以我都唔知点解可以咁样嘅。 咁同埋即系你捞面嗰啲咧，你咪会落晒全部调味， 冇错， 系啊，嗰个味道就更加重咯，就系重口味咁，因为你味蕾嘅适应系慢慢去调节嘅，即系可以减低嗰个甜味同埋咸味系啦，咁你慢慢减咯，你一时间减晒咧就会觉得冇味嘅，咁啊即系。就唔係咁好啦。 有冇譬如可能可以講一講嘅就係，譬如一個禮拜嘅話，最好就係可以食幾多？你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 女性嚟講，唔好多過兩次， 唔好多過兩次。 係啊， 唔係講一日喎，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唔可以食多過兩次。 所以月計會好啲 啊？ 係 啊。 頭先你講緊個字，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即係其實美國嗰個報告喎，係一個禮拜。 韓國即係哈佛嘅研究睇韓國嘅人， 係 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啲我哋都係盡量唔好食咁多啦，係啊，咁即係如果揀嘅時候會揀米粉啦、粉絲啦、通粉粉啦、 烏冬啦、 荞麥面啦， 係烏冬都會吸好多油， 個油會比較多啲， 冇錯， 河粉都係河 粉 多 油， 係啊，所以先揀米粉同埋粉絲，係啊。咁同埋，即係你煲嘅時候，你會換水噶嘛？即係好 出水， 係啊係啊，就唔好用翻嗰盆水嚟做嗰個湯啦。SI 真好似係。 因為我試過出席過有一個，即係佢哋教你點樣 煮， 係啊，其實 嗰個味。 係嗰、那個味道係啦，但係健康嘅角度就係、是、係、 啊、 就唔好用翻個 pans，、嗯、因為啲油份會落曬啲水嗰度，你又吸取得多咗。 OK， 係啊， 好啦，咁啊 要留意嘅。 多謝曬今日咧阿懶同我哋講咗嘅就係我哋日常生活，我哋成日經常會接觸到嘅呢一樣嘢食嚇。咁、嗯、但係希望如果要關心自己嘅健康嘅話咧，就要唔好食咁多啦。 係啊 ，OK， 好啦，多謝曬， 多謝曬， 好，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连续第四日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草案提到，针对危害国安罪行的被捕人，警方可以在现有48小时羁留期的基础上，向法院提出申请延长最多14日，即是最多羁留16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应议员关注的时候说，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并非全部都有法庭的角色，本港加入法院的角色可以确保延长羁留期，不是由执法机关独行独断，而是交由法庭决定。法官会检视所有相关资料，包括警方提供的资料，并且在尊重被捕人权利之下作出决定。林定国又说，即使被捕人未必有机会检视所有警方需要保密的资料，但是可以寻求律师协助，律师可以代为向法庭陈述反对延长羁留的理据，所以条文是平衡所有元素。有议员关注市民在屋企存放苹果日报，在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会不会构成管有煽动刊物罪行？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说，行为本身不是犯法，要视乎犯罪意图，例如市民将报纸放在床下底留纪念，得闲自己睇，并冇犯罪意图。若果久唔久攞出嚟俾人睇，利用刊物达到涉及国家安全嘅违法目的，就可能有问题。佢认为抌咗佢系最安全。至於前支聯會昔日在六四燭光會派發紀念品是否有問題，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道理都是一樣，他認為最簡單的做法是棄置或者收在床下底，就不會瓜田李下。對於有議員關注神職人員和社工基於保密原則可不可以就隱匿叛國有豁免，湯家驊說，法律上不承認神職人員和社工有豁免，個別人士要判斷守法重要還是工作的要求重要。早年因为手术期间怀疑发生医疗事故，最终成为植物人的八岁女仔周天瑜，昨日下午离世。周天瑜的爸爸在社交专页证实消息，对个女的离世感到万分心痛和不舍，形容个女是自己生命中最快乐、最甜蜜的回忆，亦都是最深刻、最痛苦的经历。天瑜爸爸提到，自从2018年天瑜确诊癌症之后，尝尽苦头，但是从今开始得到解脱。他说自己昨日起发高烧，加上天瑜离世，令他心力交瘁，要回应各界关心，实在力不从心。他又说已经成立治丧委员会，稍后将会由一间慈善机构作为代表，负责处理天瑜的后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天气清凉，夜晚骤雨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和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62点，升209点，总成交金额5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2点，升123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277元升7元，盈富基金16.78元升2.2元，美團89.5元升4.8元，比亞迪股份196.9元升8.9元，中海油17.58元跌3.8元，理想汽車144.3元跌4毫，阿里巴巴72.7元升1.45元，京東集團97.85元升5.25元，中移動67.75元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日元147，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9，人民幣7.191，英磅對美元1.284，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經平均指數報38,581點，跌1,107點。港金報20,300元，升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180.57美元，賣出2,181.3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的张译，原来仲参与咗好多拍摄构思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揾线索嘅戏份，就系佢临场提议加只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风骚快活人。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污。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心跳面红。 天段人间，一对寂寞的心，上集。 我是一间跨国公司的老板，我管理的职员呢多到我自己都不记得有多少个了。在商场上面我是跌低过，不过我自己啊次次爬翻起身的，我不靠人的。唉，我见过任何嘢、任何事、任何人，冇嘢可以难到我，除咗有一个人。 Daddy 啊， 啊点啊女？ 你究竟有冇听我讲嘢嘅咧？ 唉，你头先讲咁多嘢，你讲边句先？ 好啊，咁我头先讲咗咁多嘢，你同我逐句讲翻嚟啊。 但系咧， 但系咩、啊？你根本就冇听我讲。 哎呀，乖啦，我一阵间仲要同美国嗰边开会，睇嗰啲文件，你等我集中精神搞掂先啦。 你日日都要开会噶啦，我唔制啊，你而家要帮我搞掂佢啊。 嗯，你讲多一次啦，咩事啊？ 唉，我话我今日想去 shopping 啊，但系你知咯，我啱啱先至喺英国翻嚟，都未有车牌，咁唔通买完嘢要坐巴士翻屋企咩？ 唔得闲陪你今日。 再一次证明你冇听我讲嘢咯，我头先啊咪话叫你搵个职员陪我嘛，我唔要女仔噶、啊。 女仔陪女仔行街唔系方便啲咩？ 唉，你咁都唔明白，我买衫系要嚟扮靓噶嘛，而扮靓嘅目的咧就系要嗰啲男仔觉得我靓。如果揾女职员陪我，咁佢俾意见都俾唔到我。 但系我而家我而家出边大部分女人嚟嘅，咁点去揾个男同事？ 唔系啊嘛，你冇理由一个男职员都冇噶。 哎呀呀呀，你等阵啊，喂阿王啊，阿王一入嚟啊，唔该 ，Mr. Lee。你找我啊？ 是啊是啊。喂，咁样唔好意思，我个女嚟见啊，外国翻嚟。今日咧，佢话要买啲嘢，唉，霎时间我都唔知揾边个车佢。你抌低手头啲工作，陪陪佢去啦吓。 哦 ，OK， 好，冇问题。 吓、啊，你冇搞错啊？ 搞错咩啊？你话揾人陪你啊嘛？ 你揾佢陪我去？ 哇，黄生跟咗我好多年噶啦，好可靠嘅。佢排零啊，揸成几十年车，你啊去边度啊，佢都识路噶，你放心啦。 我唔系讲呢啲啊，你睇佢个样啊，好似老人院出嚟咁样啊，我惊人哋以为我系社工啊，带阿伯行街啊。 冇咁夸张。 我唔理啊，搵个后生仔陪我啦。 冇啦，冇啦，真系冇啦。 你呃我啊，明明出边啊有一个坐喺近门口咧，后后生生高高大大靓靓仔仔嘅，我要佢陪我。 我公司边有个咁嘅人啊？喂，阿王啊。 系 ，Mr. Lee。 诶，佢话而坐喺门口个后生仔，边个嚟噶？ 哦，佢嚟见工噶。 见工啊？见咩工啊？ 哦，资讯科技部嗰边请个助理经理啊。 哦，喂，嗱，女你听到啦，人哋工都未见成，唔系我职员，我叫唔喐噶。 咁好简单啫，你即刻请佢咪得咯。 吓、啊，但系佢嚟见资讯科技部、啊。做资讯科技，我点叫佢做司机车你周围去啊 ？Daddy 啊，我觉得你真系好蠢嘅啫，咁样我咪得啦。 哎呀， 快啲啦，快啲啦！ 嚟嚟嚟，啊，请坐啦吓、 啊。你好啊， 嗯，你叫做睇下先吓 ，James 系嘛？ 系啊系啊 ，James 啊。 我知咧，你系见嗰个资讯科技部啱唔啱啊？ 啱啊！其实咧，我对你哋公司嘅发展咧，好有兴趣同埋好有信心嘅。或者而家我介绍， 明嘅，嚟得见工都应该系有兴趣嘅，不过唔使噶啦， 唔使。 嗰、那个位咧就请咗人啦。 咁快请咗人啊？哦，咁好啦，唔该。 诶，唔我冇叫你走，唔好走住，唔好走住。仲有嘢讲，仲有嘢讲。咁样嘅嗱，那个资讯科技部就唔使啦，但系咧内务部系啦，内务部有一份工好啱你做。你有冇兴趣啊？ 唔好意思啊，请问内务部即系要负责做啲咩工作咁噶？请问我哋而家去边度啊？ 去买套西装先啦。 哦，买俾你男朋友啊？ 唔系啊，买俾你啊。 吓、啊？点解无啦啦买套西装俾我啊？ 嗯，你套衫咁旧，啲颜色又咁、 我 OK 嘅、啊。 我唔 OK 啊嘛，行啦。 啊 嗱，呢一件同埋嗰边嗰一件，诶、啊，仲、哎、有嗰件，诶、啊，你着件试俾我睇下。 哦。嗱，你觉得点啊？你做咩唔出声啊？ 你着得好好睇啊，真系好好睇啊！ 不过原来成万几二万蚊一套噶，都系唔啱我啦。你好，等等我，你等我换翻出嚟先啊。 啱咩？唔啱啊！唔该，小姐，嗱呢一套咧就着住走嘅，另外嗰两套搵我包起佢啦。 喂喂喂，望下成万几二万蚊一套噶，我边度买得起、啊？ 做咩、啊？我又冇话要你俾钱，你而家帮公司做紧嘢啊嘛，直接系公司俾噶啦。 吓、啊，咁都得啊？ 嗯哼。 我哋而家又去紧边啊？ 去 high tea， 我想坐下。 你头先唔系话想去 shopping 嘅咩？ 晏啲先啦。 但系 放心、啊，总之咧六点之后嘅话，我就会叫公司俾翻 OT 俾你嘅。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是但啦。 咦 ，Jennifer？ 咦 ，Desmond？ 世界真系细啊，真系估唔到咁都可以撞得翻你。 乜你好憎见到我咩？ 点会呢？我怕你不想见到我就真。咦，这位是？ 他是我男朋友。 啊， 你男朋友？ 嗯， 你不是上个礼拜才在英国回来吗？这么快有男朋友？ 我们在飞机上认识的，不行吗？你自己也有女朋友咯，你理得我、啊、 没有，我好奇问一下啫。你这么有性格，睇下又可以行得几耐啊！ 你咁讲咩意思？系你一脚踏两船先噶嘛？做咩讲到好似我又系我责任咁样啫？ 啊，得得得得，系我衰啊，我衰啊！嗱，唔好吓亲你个男朋友啊！有机会再倾过啦，拜拜。 唔好理佢啊！我哋行啦。 头先嗰个系边个嚟噶？ 我以前个男朋友啊！唉，唔好提佢啦。不如咁咯。我哋揾间吧饮酒咯。 吓，头先唔系话去 high tea 嘅咩？ 我啱啱改变主意啊，行啦。我叫 Jennifer， 系一个人口中嘅一啲富二代啦。爸爸就系个跨国公司嘅老板，自细喺我身边嘅人都对我尊尊敬敬，我话咩就咩嘅。因为妈妈好早同爸爸离咗婚咯，基本上我喺一群工人照顾之下长大嘅。可能因为近朱者赤，喺我身边多数嘅都有啲有钱仔。就讲我个男朋友 Desmond 啦，佢就系其中一个啦。喺我去英国之前，佢誓神劈愿话要等我翻嚟，点知就喺我翻嚟之前嘅一个星期，有个 friend 话俾我听 ，Desmond 身边嘅女朋友多到数唔晒啊！好似仲已经同咗其中一个同居添啦，我有时真系好憎而家嘅生活啊，而家嘅身份，但我又可以点、啊？爹哋， 哇，系，你琴晚又饮好多酒咧，好彩咧 ，James 送你翻嚟啫。乖啦，唔好成日要爹哋担心啦。 得啦、 啊，你又做咩啊？今日又嚟公司做咩啊？ 系啊，琴日啦。 啊， 我都未买我啲嘢啊。 你做咩啊？你真系想点啊？想揾阿 James 啊？冇、啦，唉，佢今朝一早翻嚟，辞咗职啦。 辞职？ 唔做啦。 点解啊？ 我、哦、可唔可以问一下，其实做得好地地，点解突然间咁快又唔做呢 ？James， sorry 啊，老板，我觉得份工好似唔系好啱我。 唉，后生仔唔好咁心噶，我明嘅。不如俾多两日试下先好唔好啊？ 唔好啦，啊系啊，同埋咧呢几套西装咧，麻烦你帮我俾翻李小姐啊。 系咯，我走啦，唔该晒。 爹哋啊，你做咩俾佢辞职啊？ 吓、啊，咩唔俾啊？我冇得唔俾个噃，辞职系打工仔权利噶嘛，咁佢唔想做，咁咪唔做咯。我做老板都冇得监佢个噃，阿女。 唔得，我要揾佢啊！ 唉，你揾到佢又点啫？讲真，人哋想揾份工，唔系日日想陪有钱女行街啊！人各有志，你由佢啦。 唔得啊！我一定要揾佢啊！我一定要揾佢啊！ 嚟紧啦，嚟紧。唉，边个啊？系你啊？ 做咩、啊？你好唔想见到我咩？ 你揾我做咩啊？ 你点解唔做啊？ 唔想做咪唔做咯。 咁有个原因噶。 嗰、那个啊，根本就唔系一份工，只系个身份嚟啫嘛，叫做你嘅男朋友，每日就喺度陪你行街饮嘢，真系好对唔住啊！我需要嘅系一份真真正正嘅工作啊！你揾个第二个啦。 就算系做我男朋友，咁又点、啊？好失礼你咩？ 小姐啊，你搞错咗啦！我唔系话你失礼我啊，而系我啊，我失礼你啊！我只系一个低层嘅打工仔，我边有资格做你男朋友、啊？ 咁我阿爸有钱唔关我事噶嘛，我又冇得拣嘅。 你梗系有得拣啦、 啊。点拣啊？ 你爸爸有钱啫嘛，你唔一定要靠佢啲钱过生活噶。嗱，我问下你啊，你平时买嘢会唔会睇下个价钱牌啊？ 冇。 咁到咗月尾啦，你会唔会计下自己今个月用咗几多钱或者储咗几多钱咁啊？ 冇。 咁就再问下你啊，你爸爸有冇俾一张附属嘅信用卡你啊？ 有啊。 咁你有冇计过每个月自己碌咗几多钱啊？ 冇啊。 你拎张信用卡出嚟啊？ 做乜嘢？ 你拎出嚟先啦。 做乜嘢啊？ 你而家喺我面前攞把铰剪俾你，你将张卡同我剪烂佢啊！由而家开始，你使嘅每一蚊都系要你自己赚翻嚟嘅。你话俾我知你做唔做得到啊？ 我 你睇下，你同我根本就系两类人啊！讲完啦，拜拜。 Someone who turns your heart around, and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 left your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yourself, hey, what have I found? When you get caught between the New York City. I know it's crazy.